精拎一点，健康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方健仪。如果大家屋企有多口罩的话，出街的时候除了自己一定要戴上之外，在街道遇到没有口罩的老友记或者清洁工友，都可以慷慨地送一个给他们。记住啦，防疫要大家齐心做，善大善小都要为。祝大家百毒不侵，身体健康。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令一点，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是下午的5:11，今日是由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4%。天文台预计类似的天气都会继续，而是听晚开始就雨势就较为频密，天气亦都转凉的。咁到星期四五啦，都继续有云啦，有啲雨嘅。咁去到礼拜日咧，就会部分时间见翻啲阳光噶啦。咁天气转凉就唔系真系好冻嘅啫。咁预计到星期四最低气温都有16度嘅。好啦，我哋再睇翻而家疫情嘅一啲最新嘅数字啦。嗱，睇翻国内嘅疫情啦，都算系好消息啦，因为咧，今日啊，官方公布有关全国嘅疫情咧，系增加咗129个确诊嘅个案啦。嗱，呢个数字咧，可以话系即系爆发以嚟咧，都系一个最低嘅一个一日嚟噶啦。咁而当中咧，大部分嘅新增嘅数字咧，都系集中喺湖北同埋武汉嘅。咁而喺其他嘅省市咧，基本上即系湖北之外嘅省咧，加埋咧，都系一个个位数嘅啫。咁但系咧，就唔计浙江嘅七个新增嘅个案啦。嗰七个新增嘅喺浙江嘅个案咧，就系讲紧咧系境外输入嘅，咁系由意大利回国嘅人咧系翻到嚟内地啦，就发现系受到感染嘅。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当似乎啦吓疫情喺内地嘅确诊数目一路下降嘅时候咧，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准备包机接翻部分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啊！嗱，咁而家咧就预计喺包机咧就会喺听日同埋后日咧就会去到武汉咧系接翻香港人噶啦。咁总共咧有四架飞机，533人。咁其中咧而家有440个香港人咧就喺身在武汉就会接翻佢哋啦。另外有93个人咧就系喺武汉以外嘅其他湖北省嘅地方都会接埋佢哋走。嗱，咁當然啦，之前嘅計算咧，估計咧，曾經求助過嘅香港人咧，喺湖北全省咧係超過2700人嘅，咁所以咧，第一批呢四班機接翻嚟嘅500多人咧，都只係佔咗其中一部分啦。咁當然又唔係話所有2000多人都話個個要一定要翻嚟香港。咁但係頭嗰班機咧就係只係500多人，而當中咧就將會包括咧14个孕婦啦，有11个咧就係應屆嘅文憑試嘅考生。 咁另外咧就有22个咧系需要翻香港接受治疗或者系做手术嘅病患者，包括一啲癌症嘅患者噶。咁而成个嘅撤离嘅行动咧，就会特区政府咧就派出40多人啦，系另外有多名嘅医生啦，17个医护人员啦，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妇产科医生同埋有助产士经验嘅护士咧，都会随机咧系翻嚟香港嘅。好啦，咁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翻嚟香港呢一班嘅香港人咁。是不是要隔离呢？咁当然是要隔离㗎啦。咁政府呢就讲到明啦，咁比较好慎重咁安排佢哋返嚟香港啦。咁因为大部分人都喺武汉嘅，咁大家都听到刚才嘅情况就係、是、即基本上全国呢确诊嘅个案呢一路增加呢，主要都仲係喺武汉嘅。而武汉就係即係成个疫情嘅原爆点啦，亦都系重灾区啦。咁所以呢就要小心处理啦。咁包括呢就係而家一路呢政府登记緊不同嘅香港人，咁准备返香港嗰啲呢都系已经开始同佢哋评估健康状况啦。就要求所有上机嘅乘客呢都喺出发前呢要彻底清洁身体同埋所有衣物啦。去到机场呢就会获发口罩、酒精搓手液、保护衣物等等。咁上机嘅时候呢之前啊又喺武汉上车到入到机场到候机大堂到上机是要接受4次体温测试啦。如果喺任何一次有发烧啊有健康表征系唔正常嘅话都唔可以登机啦。登机嘅时候就要着晒口罩、着晒保护衣，咁然之后翻到嚟之后咧，就会去火炭嘅骏阳村咧接受14日嘅检疫，而入住检疫中心之后咧，卫生署咧就会同佢哋做病毒嘅测试嘅，咁呢个咧就系安排喺第一批4班机500多个香港人由滞留武汉就送翻佢哋翻嚟香港嘅。嗱，呢班香港人咧好多都已经武汉封城以嚟咧都得差唔多系5个礼拜嘅时间啦。咁好多人咧药物就用咗好多啦，有啲人就话钱都差唔多用晒啦。咁另外有啲就会好想翻香港睇醫生啦，同埋咧又要有啲人要考試啦，咁所以咧政府咧終於就會喺聽日後日咧係有包機接部分人翻嚟嘅。好啦，大家對於呢一個嘅安排有啲咩意見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好啲咧？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3日。朝早9点，政府会在听日同后日先派出2班包机接载滞留武汉港人。第一批回港的人数是533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任何的确诊者或者有一些的症状或者是紧密接触者都不能够乘坐这个包机的。所以呢都是有4次的检测，确定了他们是没有一些传染病的病征，体温又符合要求，那才是会上机的。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政府正研究透过关爱基金向非永久居民派发10,000元，做法同2011年派发6,000元相似。 我明白到咧，就如果时间用得太长嘅话咧，可能真系唔能够面对喺呢个时刻里头好多嘅朋友咧嗰个生活嗰个情况。希望喺3月开呢个关爱基金专责小组嘅时候咧，系可以获得通过，系尽快咧去执行有关嗰个工作。 晏昼1:30。政府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港铁沙中线108亿超支拨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有信心追加大约100亿拨款，足够完成沙中线余下工程。 整个预算里边咧，亦都包含咗系10多亿嘅系应急嘅费用，咁所以就住我哋所可以预见嘅风险咧，亦都包含咗喺里边噶啦。 政府早前表示不会就沙中线项目管理费支付额外嘅款项，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话。额外的管理费港铁会先支付， 为了保证项目的进度，我们会跟从合约继续由港铁支付这笔额外项目管理费。 4:30，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今日并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滞留武汉成五个星期嘅香港人咧，部分就获安排坐包机，将会喺听日后日就翻嚟香港噶啦。电话里边咧有工联会嘅成员邓家彪噶，邓家彪， 系你好，欧哥， 你好啊。嗱，而家仲有啲乜嘢问题系有待解决噶？ 先咧就感谢社会各界啦，真系好关心喺湖北嘅港人。咁你哋都好想咧，直接即系佢哋封烟啦。咁但系可能有部分都第一上预咗有得上机，咁又觉得唔需要再直接喺电话度讲啦。但亦都有啲咧，其实咧心情好复杂嘅，就系我哋今日记者会专登讲嗰批，就系话佢譬如其中一个孕妇，佢就唔系喺武汉住，亦都离武汉比较远。如果系点对点坐车咧，系六个零钟，甚至系要八个钟啊。咁呢啲家庭咧，佢又知要求喺武汉上机，佢哋自己都未必应付得到。咁但系又觉得政府应该会即系协助埋佢哋。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即系期盼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重点就系讲啦，就话能够做到第一批五百几人上到机啦，听日同埋后日。但系余下喺武汉以外嘅其他湖北地区嗰啲港人点样处理呢？ 因为都几多下噶嘛，即系见到譬如咸宁市啊、宜昌啊，都七八九十人，咁啊荆州啊，咁都有成七十人啦。你哋接触到嘅， 以我哋做例子咧就系啦，当然唔会每一个港人都会直接揾工联会，好多系直接揾政府噶嘛。 系， 咁我哋九百几宗嘅揾我哋嘅个案里面咧，其实武汉只系排第四咯。 系， 咁其他城市。是一直頭先所講，我講係咸寧啊，排第一，跟住就宜昌，跟住就恩施呢啲地方，荆州都係好多向我哋求助嘅。武漢即係佔其中一個好細，大概係十幾二十 percent。 但係嗱，今次翻嚟就四百幾人係武漢啦。我想知道都有九十幾人咧，就喺武漢之外嘅。你所知咧，佢哋唔喺武漢嗰啲人咧，其實佢哋點樣去上機噶？因為有好多都封緊城噶嘛，仲係叫封咗個村噶。 一定要兩地政府甚至係當地政府好積極去支持先做到嘅。咁有一啲係譬如荆州或者宜昌比較方便啲嘅地方咧，都譬如有一個DSE 嘅考生啊，賢仔咧，佢就係宜昌上宜昌嗰個地方嘅。咁好在佢就喺城裡面咯，就唔係喺啲鄉郊。咁係當地嘅政府，佢咧每一個小區有啲叫村委，有啲叫居委會咁樣啦，咁就係當地政府嘅一啲管理部門啦。咁佢會有自己嘅義工車隊嘅，咁可能有幾格，咁佢就透過呢啲小車嘅車隊咧，點到點咁樣咧，由佢所住嘅地方咧，直接去到武漢機場。 即係話，譬如喺宜昌咁，係直情由宜昌市係有個車到你去噶咯喎。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今次嘅安排係。好貼心咯！倒翻轉，如果當地政府即係湖北省政府唔係咁樣做咧，其實就算有架機擺機場，你點樣去到機場都係一個大嘅難題。 咁但係有啲人喺啲村度噶嘛，咁佢哋係咪會麻煩啲，冇咁快可以安排到？ 所以譬如我哋手頭上有八個孕婦嘅家庭，我哋見到啲高官啊，林太佢都講佢比較關心孕婦嘅家庭，希望優先上到機啦。就算佢唔喺武漢，但係我哋八個裡面有一個就係上唔到機啦。就是因为佢喺比较远个地区就係恩施呢个地方啦。如果係直接揸车都要超过六小时。即係点到点都要超过六小时。咁所以佢哋即係政府係呢一轮第一轮包机呢係处理唔到嘅。怕中间喺运输嘅过程已经有风险，将孕妇坐好长途车唔係咁适合。咁我哋其实都收集緊佢哋嘅意見咧，即係喺滯留喺內地嗰啲港人嘅意見咧，其實佢都即刻揾啲資料就話，其實恩施又好，宜昌又好咧，其實嗰度都有機場，而嗰度嘅機場咧，已經喺呢兩年已經有啲國際航線啊，去越南啊、泰國，甚至宜昌係曾經有航機係去過香港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個訴求就話，當第一批武漢嘅港人順利翻到嚟咧。政府是不是应该同时间去考虑在武汉以外的机场呢都做埋包机，咁就令到真係湖北省一个都不能少啦，即係只要係有需要返嚟嘅香港人都可以安排到返到嚟囉。 咁呢样嘢其实个难处喺边度呢？有冇咩难处呢？即係照计就应该要安排嘅都冇都应该安排到嘅，係咪呢？ 我是有信心的，只要兩地政府是肯做這件事，因為他其實現在他已經 已經自己設咗個限制啦，就話如果車程太遠，就算有需要佢都接唔到啦。咁所以吕布應該要揾個就近呢個機場咯。咁好明顯係只能夠透過呢個方法。咁我哋好期待，即係譬如禮拜四，所有武漢港人都翻咗嚟啦，就立即係進入咧係第二輪嘅包機，係用呢個方式咯。 嗱，咁而家咧，喺不同嘅市啊或者區啊，咁佢哋都要出車，有啲車隊咁樣去接啲香港人上機啦。呢、這個安排咧，係咪香港人有咩優惠啊？定係其他嘅省市有一啲居民有咁嘅要求咧，都可以咁樣離開成個湖北噶？ 我對於你所講其他，即係我哋內地其他城市有冇啲咁嘅安排，我係唔掌握。但係倒翻轉，呢、這個一定係政府行為咯，因為就算嗰架車係你自己嘅、 嗯， 即係當地親友車，你都有個特別嘅准許證噶嘛，係咪？咁所以成件事真係我諗都係好幫香港人先至做到咯，仲要係唔係用旅遊巴喎？旅遊巴可能你要涵蓋好多個社區，你先至上到個機場。而家盡量係單一社區，可能有兩個 case 就上嗰架小車，然後就直去機場。咁、嗰種細節係都令我哋都幾感動嘅，係啊。 咁嗱，而家仲有冇啲乜嘢？有好多人都未翻到嚟啦，佢哋有仲有啲乜嘢需要援助啊？有咩需要係仲未可以滿足到？ 我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時間表啦，始終真係人多嘅、我哋用武漢經驗咧，即係武漢港人咧，其實都唔係 100% 咧，係個個要求上包機嘅，大概有一至兩成嘅香港人係冇跟包機走，即係繼續留喺嗰度。咁我當呢個都係個比例咧，其實仲有我諗千零嘅香港人係需要香港政府嘅幫手咯。咁所以其實個時間表真係好重要咯。咁你有咗武漢經驗，希望盡快公布，就唔係話做咗一輪，跟住先至我哋要逼做第二輪咁。咁就會好辛苦咯，佢哋。第二就係喺等上機中間嘅一啲支援啦。我諗香港，我諗內地都好關心有病患啊，或者嗰啲係嬰幼兒要奶粉尿片嘅。咁我哋今日記者會裏面都出示過一個訪問啦，就係九個月大嘅 BB 都係要求咗要有奶粉同尿片，其實都係未幫到手嘅。咁我諗我哋主要都係跟進喺等上機之前，佢有啲咩緊急支援嘅。 即係未幫到手係，即係嗰啲物資其實都未必送到去佢哋所處嘅位置。 係啊，係啊。 咁但係嗱，而家都有五百幾人翻嚟啦，咁政府就顯示得比較好重視嗰個安全啦、檢疫嘅問題啦。你覺得即係你接觸嘅喺湖北嘅香港人，佢哋又點睇而家嘅呢一啲檢疫措施？ 佢哋好多都係認同咧。而家個疫情仲係好嚴峻嘅。 係。 是明白宁愿要做得稳妥啲先至係决定包机，即係唔係话为咗快就咩都唔理嘅，而係即係佢都知都几高风险，尤其在武汉里面。咁所以就譬如今日都讲要求佢哋出发之前一定要换套新衫，要冲干净自己个身体，即冲凉都好啲。咁先上机，咁然后最少接受四次嘅体温测试，呢啲佢哋完全接受，甚至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譬如话当地政府系咪可以临上机之前嘅一日再做多几次上门嘅即系体温测试等等，即系佢哋系愿意高度配合咯，系啊。 好，唔该晒你，明白，多谢晒邓家彪。邓家彪咧系工联会嘅成员啊，嗱，咁成个嘅撤离嘅行动咧就会由听日开始有两班机噶，咁相信咧第一班机就会喺大约黄昏嘅时候系翻到香港，第二班机咧就喺夜晚嘅时候翻到香港嘅。好啦，大家对于成个安排咧有啲乜嘢关注嘅地方咧，啊，有啲咩问题，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黄先生，黄先生， 系 ，hello， 系 ，hello， 请讲。 系，但主要想讲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是，咁当然对呢个政府好不满啦，就系、是、咁迟先接呢班香港人翻嚟香港啦。咁其实就系置佢哋嘅生命安全于不顾啦。咁好明显呢个系国家嘅政策，亦都系林郑政府为咗同香港人斗气而作出咁样嘅人祸，导致嗰五百几个甚至。有好多嘅生命呢都係受到呢個威脅嘅，咁我就好失望嘅，咁但係唔緊要， 呢個已經係既成事實啦。 之前又話佢哋唔夠檢疫中心啊，唔夠單位嘛。之前話 根本就係嘥氣啊！即係根本就係、是、唔講啦，即係呢啲全係林鄭政府為咗做 show 啦，為咗鬥氣啦，諸如此類嘅嘢啦。咁但係我想表達嘅就係我哋嗰個 concern 就係我哋。好擔心呢班香港人嚟咗香港之後，究竟佢會唔會令到香港有第二次嘅社區爆發？咁睇翻而家香港嘅數字咧，就覺得香港人咧就做得好好嘅，因為我哋有沙士嘅經驗啦，大家嘅防疫意識都非常之強啦。咁但係呢500武漢翻嚟嘅香港人，佢嚟到香港之後，我哋有冇足夠嘅資料對呢個病？ 剛才講咗就好似好嚴格咁噶啦，你覺得仲可以做啲乜嘢？ 咁但係你冇警察或者冇一個好好嘅 enforcement 去令到嗰班人好遵守一啲防疫嘅規矩或者隔離嘅啲規矩，我哋都聽到好多隔離中心好多。 明白， 好多即系佢唔守规矩啊，周围走啊咁样。 好，嗱，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唔好意思，我哋听新闻啊，一阵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东铁红磡站附近去年九月有列车出轨，港铁调查报告指列车同信号系统当时运作正常，不是导致出轨的原因，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受外来因素影响，指一段道岔的动态轨距出现扩阔是出轨的原因。報告指出，維修人員沒有嚴格按照既定的程序跟進檢查、修正軌距和整理報告，亦都沒有上報。調查發現，前年7月道岔的動態軌距已經首次出現行動指標，維修人員作出處理，到出軌前一個月將部分狀態轉差的木材軌枕轉換為成合成的軌枕。報告指維修人員根據經驗認為足以解決，但有新舊軌枕的橫向光度出現局部不平均，新軌枕承托的鋼軌在列車經過的時候承受超出預期的橫向力，導致三粒螺絲釘折斷。報告認為維修人員認知不足，未能夠就糾正措施作出全面的判斷，亦都無上報。港鐵表示合成軌枕已經用了10年，未見過有關的情況，形容獨特和罕見，又說如果有員工最終涉及刑事，將會提供協助並且配合司法程序，並再次向乘客致歉。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本港今日並沒有新增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也沒有新增懷疑個案。醫管局表示，再多一個患者已經出院，在101宗确诊和疑似个案中，有2人危殆，3人严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话：，第99宗个案危殆，凌晨大约4点出现肺衰竭，需要插喉，已经入住深切治疗病房。有关病人的肺比以前更花。他表示，扩阔监察计划之后，一共为3700多个病人进行测试，其中3人呈阳性反应。明天开始会将计划的检测范围扩阔，会检验多10种常见呼吸道感染病毒。政府明天和后日派4班包机到武汉，接载500多个滞留的港人返港。工联会表示，在湖北其他地方有大批滞留港人，希望当局考虑派包机到湖北其他机场，例如宜昌机场接载。工联会话收到超过930宗，大约1500人求助，只有137宗在武汉，其余分布在16个地区，以咸宁、荆州、宜昌和恩施较多，但部分地区的距离武汉有6小时以上的车程，宜昌机场距离荆州和恩施等多处只有大约4小时的车程，可望照顾近400宗个案，建议当局考虑。现时身处恩施的林先生说，女儿患有蚕豆症，药物不足，怀孕10星期的太太近日小便出血，希望能够尽快回港。在武汉的邱太说，接获通知指明天可以返港，但未知确实的时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所有政治任命官員早前決定捐出一個月的薪酬給公益金。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為何選擇捐人工而非減人工的時候，說已經向公益金執行委員會主席黃東勝表示，希望公益金分配捐款的時候會特別照顧沒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這些機構籌款活動受到經濟逆轉和疫情的打擊，連賣期都無法進行，捐款可以給公益金有更大的能力幫助這些機構，比較起將薪金放回庫房可能有更積極的作用。林鄭月娥又表示，沒有考慮到對薪酬機制或者士氣影響，如果往後的情況轉差的時候，問責團隊會即時回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有薄雾，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晚转吹清劲嘅东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展望随后嘅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现时出去观塘方向、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那里就比较多车少少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时代广场礼顿道嘅支路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嘅啫，不过咧渡船街天桥过海就多车嘅，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油麻地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噶。港岛路面方面，上环嘅摩利臣街因为有电车路轨更换工程啊，摩利臣街北行出去呢个德富道中方向，近住交界段嘅右线咧，而家只俾电车使用，而车辆所有车辆啊，长过7米嘅话咧，就禁止喺摩利臣街右转出去德富道中附近嘅永乐街咧，就比较多车噶。九龙咧，观塘嘅红桃道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街咧，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除了内地之外，其实在各地都见到越来越多的个案。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很明显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是严重得多的。如果我们不理它，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而这个死亡率会很高。当你讲1-2% 的人口死亡，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特区政府咧就将会喺听日同后日，先后会派出4班机接翻500多个滞留喺湖北省主要是武汉的香港人返香港啦。而澳门呢就亦都准备呢喺今个礼拜尾呢都派出包机呢係接返最少50个澳门人係返澳门㗎。咁而香港嘅飞机呢相信 听日咧就会第一班黄昏嘅时候翻翻嚟香港，而随团嘅咧就成个团去内地去武汉嘅咧就总共有40多个特区政府嘅人员啦，其中包括17个医护人员，咁每架专机上面咧都有2个医生、2个护士，咁翻到嚟咧呢500多人咧都会先后入住喺火炭嘅骏阳村检疫中心，并且咧系要检疫14日同埋接受病毒测试嘅。好，大家对于成个安排点睇咧？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卢女士，卢女士， 喂，你好， 你好啊， 系卢女士啊， 系。 想讲下咧，因为我有朋友咧，佢入境处佢都被派到，今次都会被派到去武汉。 嗯， 咁佢好担心，因为好大风险，因为好多确诊个案咧，都系有香港人翻过任落内，唔单止系武汉啦，就算翻过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都会有机会。感染到翻嚟嘅，所以佢今次咧都我觉得佢都冇几大风险，不过被抽中唔去唔得。 系被抽中噶，定系自愿噶？被抽中嘅。 系。咁我其实想讲下咧，因为有好多香港人咧，我知唔啱听噶啦，不过有好多香港人咧觉得系政府太迟去做呢个动作，去接呢班香港人翻嚟。不过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呢班香港人咧，我记得过年之前。过年之前嘅好多记者咧涌去机场访问，呢啲香港人，佢系佢哋自己愿意话自己唔翻去唔得嘅，系话自己唔担心嘅。当时已经讲咗肺炎已经确诊咗有唔少个案，都几你要翻去冇人阻止你。但是你而家翻嚟，你就唔好话政府太迟，因为我哋如果我哋冇足够嘅检疫，如果呢班人翻嚟，佢只系家居隔离，其实你会仲惊，嗰个社区爆发会仲犀利。 即系如果咁讲，系咪你都觉得可能而家都适合时间啊？可能系 我觉得其实咧，呢啲班香港人咧，其實佢內地係有一個家庭嘅，佢有父母嘅。咁琴日都有啲香港人都話啦，其實佢都好矛盾翻唔翻嚟，因為佢住喺老人院嘅自己對上一輩嘅父母，全部都要俾人趕翻去翻屋企，佢哋自己都要逗留喺屋企照顧自己父母，因為老人院好多都老人家都受感染。咁要送翻啲老人家翻自己屋企，佢哋都要留喺上面，所以有啲人係翻唔到落嚟。不過而家港府咧就將嗰啲緊急個案送翻嚟，咁大家就唔好話香港政府唔做嘢。呢，我哋之前仲唔好唔記得，我哋之前已經送咗幾百個滯留喺日本嘅香港人翻嚟。咁而家到湖北呢啲，咁當然大家自己要諗辦法。去到機場就唔可以話香港政府唔做嘢，其實我唔係太贊成呢班人翻嚟嘅，應該等疫情緩和咗先翻嚟。 而家都算唔算緩和咧？而家今日得翻百幾宗 啦， 係嘛？ 而家我哋都100多个案啦，同埋我哋係真係唔夠檢疫中心去俾咁多人住啦。 多謝杜女士嘅意見啦。咁其實真係好似杜女士咁講啦，就係每一個家庭点解佢要翻去湖北呢？其实好多人都有佢嘅原因嘅，咁可能系探亲人啊，或者家中有啲老弱要照顾啊，等等嘅原因啦。所以有啲人都始终会留低，有啲人就好赶住想翻嚟。咁翻嚟嘅人里边咧，亦都有啲人系赶住翻嚟，有孕妇啦，有啲学生赶住翻嚟考文凭试啦，有啲要赶住翻嚟睇病啦。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每一个家庭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陈先生啊，陈生咧就系太太同两个细路仔都滞留喺湖北嘅黄冈嘅。陈生 系， 陈生你而家系你自己系喺香港嘅 嗬？诶，冇错冇错。 系啦，咁你个细路仔就一个3岁，一个6岁啦。而家情况，但系佢哋系喺嚟紧嘅班机系未有佢哋份啊，系嘛？ 系冇未有佢哋份嘅。 系啊，咁而家咩环境啊？你啲屋企人喺上边？ 佢哋其實就係、過年之前上去嘅，咁我諗都係比較耐啦。咁嗰陣時就諗住係過年嘅時候就喺嗰邊過年嘅，咁、純粹係一個探親同埋一個短期嘅一個旅程嚟嘅。咁跟住就應該過完年大概初四初五到就翻嚟嘅。咁而家上面 so far 食物啊嗰啲都 OK 嘅，咁但係當然唔可以講話好充裕啦。咁但係就如果買食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啲類似村嘅一啲代表去幫手去分配嘢食啦，同埋去買嘅，咁都 OK 嘅。 係，咁但係就即係幾個禮拜、五個禮拜都有冇出過屋㗎？ 都冇出過屋㗎，咁主要係啲大人係可以可能出一下，咁可能係攞嘢食咁樣囉。咁早排嘅時候啱啱過完年度，咁超市都仲有開嘅，咁都有啲，譬如我太太都會有同可能係有個舅父啦，或者佢媽媽啦，咁都有會落個街去買食，咁但係後尾都超市都唔俾咁樣做，咁就要減低啲交流，咁所以就盡量都係派一個代表去超市咯。 咁想唔想快啲翻香港啊？ 其實我有啲矛盾嘅，因為始終我哋細路仔一個三歲，一個六歲啦，咁細仔其實係有啲類似係哮喘嘅，咁早排衛生署有幫我哋寄啲藥上去，咁但係藥物嚟講，你始終你唔確保話會唔會夠唔夠，咁所以係都會想係盡快翻香港嘅。咁另外其實你會有香港都有好多嘅安排啦。咁譬如可能都要翻學啊或者咩咁，咁你而家一直喺上邊咁嘅等待，其實都會比較慘。咁同埋 而家你有一個係六歲，六歲係而家讀緊乜嘢啊？讀緊 而家係K3 嘅，咁就嚟緊就升小一嘅。 学校揾晒未噶？ 会报名咁，但系六月就会放榜啦。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六月你要可能系入学，咁会有啲问题，就可能你未必即系佢可能要见到个学生先可以办到入学手续啊，或者可能你要做其他扣门嘅程序，咁可能都未必咁方便咯。到时嘅时候， 你头先话有啲矛盾系又担心啲细路仔翻嚟可能有哮喘会感染到，定系点啊？ 其实矛盾就是我明白可能都家人喺嗰边系会心急想可能都会想返嚟，咁但系太太其实就都另外都系担心系会一返嚟嘅时候就会可能会有类似交叉感染，咁佢就会即系两方面都有个担心囉。咁尤其是可能系细仔系比较容易啲系会有气管敏感嘅，咁其实就好容易就会有啲病症嘅，咁其實就好尷尬，咁佢會好容易受到敏感，受到感染咯。咁所以其實佢個擔心就係、又唔知係咪應該即刻翻嚟好啊，定係再等多陣先翻嚟好啊？咁呢個係佢所謂嘅矛盾嘅地點咯。 咁即係而家都覺得可能留多陣都未必壞事喎，係咪咁嘅意思咧？ 而家其實就唔係第一班嗰啲嚟㗎啦，本身就已經咁其實我哋因為住喺黃江嗰邊嘅，咁其實同武漢市就有啲遠嘅，咁所以某程度我諗未傾到話點樣去安排一啲武漢市以外嘅地點去點樣去接送。咁譬如講緊就係話，當地政香港政府講緊就係話會有班機接啲武漢人去翻，香港人翻。 今次都有90多个係武漢之外嘅，都有車送佢哋去機場嘅。但就可能唔係可以照顧得晒啦。 冇錯，因為始終我覺得都未必係最高危嗰班，咁但係囉。咁其實我哋都有收到係縣政府嘅電話嘅，即係當話有班機嘅時候，咁但係譬如好似琴日朝頭早佢就會問要我哋去辦一啲健康證明嘅。咁但其實佢就講唔出係要去邊度辦呢張健康證明啦，咁同埋係點樣去做呢件事？因為健康證明其實我認知嘅應該就係有啲有效期嘅，即係你唔會擔保到個人係有幾多日係健康噶嘛。咁所以你要辦咗就要即刻走嘅。咁其實你又唔知道一啲咁 detail 嘅資料，其實我哋又辦 即係個縣係個縣啲人做乜無端端會揾你哋啊？即係佢知道都有機可以接香港人走，所以問下你哋想點噶嘛？ 我谂佢我谂系因为香港政府有讲到话包机，咁所以其实一讲完之后，其实佢就有密咗联系我家人嘅。 咁我諗係多數上個禮拜就多數係登記問啲資料，佢就問我哋有冇打電話，叫我哋打電話俾香港政府去登記，跟住我就話其實一早都跟你咗㗎啦。咁另外今琴日朝頭早就問要搞一啲健康證明啦。咁第二就話問我哋確定係咪香港政府會承擔即係由佢屋企去到香港去到武漢機場嗰個交通嘅安排。咁我確實有打俾入境處問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就未有話咁具體知道要點樣做。咁因為始終佢哋都係需要嗰邊嘅政府嘅協助。咁但係跟住香港政府就叫我哋不如你試下同當地政府講講話，你哋有咁嘅需求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有咁樣去要求過嘅。 咁即係我唔係好明嘅，就係、是、其實你哋有冇要求特區政府喺嗰班包機裏邊加埋你哋個名落去咧？定係點樣啊？你有冇要求過啊？ 我哋有因为我哋唔係要求，因为其实係登记，咁其实佢哋就会去评估边一个係 返去先，咁所以佢即係而家你就係、是、即係经过评估之后你哋唔係第一批嘅。有冇人承诺你係咪即係迟啲都会有仲有飞机呀咁样？ 冇㗎，但係我哋就有收到信息，就係话即係 follow 緊嘅呢件事。 好明白，咁希望你屋企人可以即係平平安安啦，喺适当时候可以一起团聚。好，唔该晒你啊，陈生，唔该晒。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蕭叔咧想同大家讲咧一个咧，蕭叔由细到大咧都读错嘅一个字。咁啊，直至到去到几时咧？我谂去到大概几年前咧，蕭叔先至发现咧，哦，原来呢个字系咁读嘅。咁呢个字咧就系 A B O V E， 就系喺上面嗰个意思。啊，呢个字正确读音咧系 above。咁咧就我哋好多香港人包括蕭叔叔自己以前咧，都系将佢读成 above 嘅。above 咁我唔知点解，可能有啲老师以前咁样教啦。咁啊，正确读音系听一次 above 系 of 咁样。咁就系同呢个 love 字咧系押韵嘅 ，L O V E 系读 love。我哋将个 L 音用 B 音取代，就变成 above。咁成个字咧就系 above。例句，譬如我哋 all of the above， it's above not all of the above。 OK， 咁大家留意呢样嘢咯。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电话里边有尹先生，尹生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唔好意思啊，麻烦你哋。我提出个意见，譬如呢次包机咧，系嘛？为咗武汉佢个疫情啊，咁人道主义，我哋香港政府系好好嘅人嘅。就我就唔讲政治，唔讲成。譬如你开咗呢个先例，嗱你。好簡單一樣嘢，你整個深圳廣東每一個都有親戚朋友過年前返去嘅，特別我哋廣東、我知道呢，我有班朋友喺深圳沙井啊、東莞啊、汕頭啊嗰啲全部都返咗去嘅，有老婆仔女都係嘅，到而家都未落嚟，情願唔要份工。譬如你开咗呢个先例，咁香港政府承唔承受得起呢班人翻嚟咧？ 你呢班朋友系都系因为封村，所以系唔走得定系点样？ 系啊，唔走得，翻落嚟唔想影响。譬如你开咗个先例，咁呢班人又点咧？ 即系仲有好多人， 慢声噶、我哋个政府可唔可以承受得起呢？你而家呢啲开条村去做啲乜嘢？你啲区员又反对，又烧乜嘢？烧乜嘢？连葵嗱，我住嘅咧就系石梨嘅吓，连葵盛嗰啲咁啊啲诊所，你都走去烧嘅。 系尹生，咦，尹生。嗯，你个电话有少少窒下窒下，好多谢尹生嘅意见啦。尹生就问咗个问题啊，就系其实仲有好多香港人咧喺湖北之外咧，都有好多不同嘅省啊、不同嘅一啲镇啊，里边啲村咧都系因为封村咧，暂时都未走得嘅。咁嗱，嗰一班人又点算咧？嗱，当然啦。的確有不少呢啲人嘅，咁所以咧好多嘅求助啊，各樣嘅求助，除咗話喺湖北之外咧，仲有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一類型嘅香港人嘅。咁如果要幫嘅話，就又點樣幫呢？電話裏邊咧就有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啊，梁美芬你好， 你好啊， 係嗱，咁嗱，我都知道啦，經民聯咧其實都接到好多求助個案咧，就唔係喺湖北嘅，咁好多香港人都係被困喺啲村裏邊啦，又走唔到啦，咁而家情況係點啊？ 我哋接到一啲個案咧，就係、是、第一，我哋其實都有將嗰啲個案嘅情況反映過俾政府嘅，有啲係身體嘅問題啦，即係嗰啲藥咧就唔啱用，佢哋想出嚟又封咗村，咁有啲咧就係、是、嗰、那個村咧都係話，如果香港係政府話可以係安排接咧，佢哋係俾佢哋出嚟嘅。 嗯， 亦都有部分咧就係話，會唔會即係佢哋咧係即係如果條村肯俾佢哋走咧，佢哋係唔介意要即係翻嚟隔離，甚至佢可能去到下一個點。 你接觸嗰啲係喺邊一個省多？ 有啲喺湖南， 係 湖南嘅都多嘅。所以咧就佢哋係好即係同武漢係近嘅，但係佢哋就第一唔想翻武漢啦。 嗯， 咁佢哋就亦都唔係喺湖北啦。 嗯，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想睇下咧政府嗱就幾樣嘢嘅，我就一定係同意咧，一定要先易後難嘅。因為政府咧去處理而家喺內地翻嚟嘅港人咧，都要考慮佢嘅承受力。特別誒隔離中心足唔足夠？咁我都係同意政府咧，係做完一批即係佢真係處理好啦嚇。佢最緊要點到點，然之後送到去隔離中心，或者睇嗰個檢疫做足。咁然之後咧，佢就再下一批。咁你知道湖北咧就仲有另外一啲港人，而仲有呢啲咧就係零星落索，係分布喺唔同嘅村嘅。佢村呢啲咧就算係最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咁我覺得咧，我哋都要需要咧，係將佢哋咧係嘅嗰個處境咧，係提翻出嚟俾香港政府同埋我哋自己香港人都係關注翻、因為咧政府咧佢係一批一批做，咁有啲可能佢最後唔滿意啲安排，佢唔翻嚟啦，咁係另外一個問題。咁我覺得咧係照顧當地嘅人嘅需要，同埋咧。就是他们这些人如果回不来呢，就他们在香港的人的家人或者他的处境的需要。有些呢可能是要来考试的。这些呢政府也都会不会是特别 去关注他们呢？他现在有些就是说如果真的未必回到来，他们会特别安排啦。我觉得呢这个都是短暂的，大家短暂是接受。因为香港的承受力呢都是要一个一个阶段咁做，我觉得。但是呢你唔可以话完全淨係睇武汉或者呢淨係湖北，而係嗰啲如果係被人封村走唔到啦。因为内地已经开始呢，我知道有啲人喺香港已经返返去湖南做嘢㗎啦。最近都係有咁嘅情况。但係佢去咗啲村庄呢，佢就冇计嘅。佢係完全可能接即係冇辦法係可以處理到當地嗰個官僚系統嘅嘢，只有政府出面先同佢哋破解。 即係你意思係其實嗱，而家好多人都係好零散啦，湖北嗰啲都未可以接曬翻嚟啦，其他嗰啲更加散啦。咁政府除咗得個資助之外，同地方政府聯絡下，仲可以有咩做咧？包機好難嘅，好似嚇。 係啦，包機咧，即係我自己覺得，我覺得都係暫時係有難度嘅。 嗯， 我覺得佢哋始終咧都係一個點，但係我認為咧係正嗱，甚至一樣嘅。 嗯， 你包機呢啲嘢，或者係安排呢一啲唔同分佈咗喺其他地方嘅港人，一定係政府對政府，甚至係政府對當地嘅省，由個省對翻嗰條村，或者嗰個縣對翻嗰條村嘅政府，跟住咧睇下能唔能夠嚇佢。其實內地咧，佢都唔係話完全唔肯協助嘅。他们对于外人去讲，其实基本上态度是特别都挺好的。所以他如果去好像现在武汉他都有专队什么义工车队这样等你点到点去机场的嘛。 運你去機場，咁、會唔會嗰啲都係零散？佢可能嗰條村就得兩個香港人，一個香港人嘅啫。佢能夠做得到呢一啲，去到一啲佢哋係可以翻到嚟嘅地方呢？又或者佢而家無了期，有時唔知道幾時啊？咁變咗佢有個望字，譬如嗱，簡單佢可能係點樣可以去到深圳？咁我唔知佢去到深圳呢会唔会要去隔离。 明白。 咁苏花我知道如果你由深圳返嚟香港就一定要隔离啦，係咪？ 係呀，所以即係佢哋都即係总之就係要即係政府多啲关心，同埋係起码可能搵一个名单出嚟啦。唔该晒梁美芬，我哋要听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噶。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嗰段咧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渡船街天桥为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就塞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去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窝打老道近住浸会桥面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九龙路面嘅情况咧，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咧就比较多车，因为之前咧九龙塘会嗰度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啊，都仲系交通繁忙嘅。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大埔道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比较多车经过，小心吓。咁啊唔该啊 Kitty。大埔道沙田段去上水方向马场对开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啦。咁啊，继续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有少少挤塞噶。观塘红桃道去东行线啦，去茶果岭方向，咁啊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街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而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近住伟业街至到观塘道咧，交通都繁忙嘅。新界就丁九桥，丁九桥而家桥面去这个屯门公路方向咧，有少少塞车。大埔公路头先讲过咧，因为有意外，近住马场段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些专家说现在已经去到全球大流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市民真的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地戴好口罩，尽量做到社交距离拉开，起码在香港甚至在其他的先进的地方呢，疫情是可以控制到下来，全球大流行的机会都可以减低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喺电话里边啦，伍婉婷你好， 你好啊，欧嘉伦。 系啊，咁啊喺疫情之中咧，有一啲嘅问题咧，似乎都一路都未解决嘅，就系、是、由上年、旧年嘅六月开始嘅种种冲突啦。咁啱啱咧喺琴日咧就警务处长邓炳强咧就公布咗啲数字咧，就关于系一啲。警察受到投訴的數字啊，咁根據一哥所講啦嚇，鄧炳強所講咧，就截至二月二十號咧，投訴警察課收到1639宗啊，涉嫌即係有即係涉及反修例活動嘅投訴啦，咁當中有541宗咧就係需匯報嘅個案。即係意思係會查落去嘅，咁啊完成調查125宗，咁啊將一啲建議交俾監警會，咁睇嚟即係監警會仲睇緊啦，程序就好長嘅。嗱，當中咧我諗大家會關注嘅就係咧，警方話咧主動調查並且訓斥咗其中21宗個案嘅警員啊，咁就包括咧我諗好多人都記得一個畫面，就係舊年11月嘅時候咧，有一個交通警咧喺葵芳咧就揸住警察嘅電單車咧就喺。打八字咁样冲向人群啦，当时一啲示威者喺条马路上面啦，咁佢就打八字咁样冲过去啦，咁就话受到训斥。咁另外咧，仲有两个就系、是、曾经向镜头直播镜头咧展示记者身份证嘅警员咧，都系被训斥嘅。咁点睇咧？ 嗱，最初睇到咧讲训斥呢两个字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愕然嘅，吓、即系你咁高调咁严正咁出嚟同我哋讲嗰个调查嘅数字，咁、最后竟然话系21个，只系训斥咋咁？咁但系其实咧就睇翻警员接受纪律处分嗰个类别嘅分级咧，其实如果由口头警告到革职咧，训斥系属于第四级。口头警告到格式是有11级别咁多啦。咁训斥原来咧就唔系话真系话口头话几句咁样嘅理解啦，而系话佢哋会系喺行为簿记录嘅事件同埋影响日后嗰个升迁嘅。咁呢个就会影响咗我对训斥呢个说法咧嗰、那个严重性嗰个判断啦。咁而再睇翻警队喺同一时间训斥呢一个级别到底佢哋处理紧边类型嘅违规行为咧？咁就有啲報道都指出啦，其實就係如果警員佢哋喺一般當值嘅時間，佢哋睇波或者係睇色情網站，或者係想睇一啲不恰當嘅網站與工作無關嘅，咁可能都係屬於係同訓斥同一個級別。咁嘅時候，我就會睇是否如果係咁樣去類比嘅時候係過輕呢？咁但係又睇翻到底所謂當值去上網去睇啲唔相關嘅資訊。嘅嗰個危險程度有幾高啦？即是話，如果係當時佢嗰個同一個個案，佢其實係面對住有罪案發生，而佢冇去即時處理嘅， 咁可能又嗰個所謂嗰個睇波啫，咁呢個說法咧就會有個有個嚴重性喺度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要睇嘅就一就係、是、我哋對於呢、這、一個糞積呢個級別係唔係夠嚴重去處理咧？其實就每個個案好唔同啦。咁、第二個我就會睇到底係呢一個所謂已經係作出糞積，有冇影響到佢其他嘅處分？包括就是有没有影响到那个投诉调查，咁原来都是会继续去展开那个调查嘅。咁我会觉得这个起码即是俾到我一个安心先啦。咁但是譬如刚才欧嘉伦你讲那个打八字那个交通警那个个案呢，其实就我自己就不是好接受嘅。即是当如果市民要这样去在马路上面咁样驾驶嘅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是被控咗，即是疯狂驾驶咁样。咁但是如果去到警员作出去執勤嘅时候作出一个咁嘅不恰当行为，并且係存在住一个挑衅性喺度嘅。咁似乎只係影响日后升迁呢，又并不足以係引起个阻吓作用同埋係惩罚囉。咁我觉得即係真係每个个案有唔同嘅处理囉。但反而我会想即係讨论多少少嘅呢，就係当我哋去面对警方去提出呢个数字嘅时候，同样地我哋其实睇緊嘅係大家对于警方同埋以至我哋讲緊即警方同埋记者个关系呢，因为今次其实个报道都除咗讲呢个数字之外，都係集中讲警方同记者喺示威现场里面嗰个处理手法啦。咁我会觉得即有需要有多啲深入嘅讨论嘅，包括就係、我哋如果好简单立论简单回应，我哋而家係话警方唔应该阻止记者采访，记者唔应该阻止警方執法，警方唔应该视记者为敌人，同样记者都唔应该视警方为敌人。但系我哋依家已经系失去咗个信任啊！咁到底警方同埋传媒之间系咪佢哋真系可以揾一个时间合理理性地去讨论，到底佢哋喺个示威现场里边要如何互相配合，同埋互相唔好阻碍到对方嘅工作咧？ 吴婉婷啊，因为我谂呢个问题咧都即系都好长篇啊，因为嗱喺2月29日咧，我哋又再一次。再三咁样见到咧，即系警方同埋记者之间嘅冲突啦。咁其中咧就系、是、即系嗱，警方一向咧就成日都会叫啲记者就要离开现场，离开现场又隔远啲，然之后有好多时咧就会叫记者走啦，然之后就甚至系用一啲嘅镭射嘅。即係一啲光啊、電筒啊咁啊，照住記者個鏡頭啦。咁跟住似乎咧，就係當啲記者走得慢少少嘅啫，咁就已經開胡椒噴霧噶啦。咁睇嚟都幾快手嘅，幾直接嘅。咁嗱，阿鄧炳強咧就喺琴日嘅見記者嘅時候咧，佢都講過嘅咧，就係話點解要咁咧？咁佢之前都講過啦，今次又講一次啦，就係話咧有好多時咧就係要記者。同警察要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呢就有啲示威者就混咗喺记者里面啦。咁另外呢就係话亦都试过有几次发现啦，就係呢个邓炳强讲嘅，就係话着住记者背心嘅人呢就并非记者，咁所以呢就会对住啲着住记者背心嘅人呢都会小心处理嘅。咁呢个系警察成日讲嘅说话啦。咁嗱，记者方面就当然会讲嘅就係佢哋有晒记认嘅，有晒证嘅，甚至系冇乜任何嘅动作呢都被啦。喺2月29日就见到啦，就直情系警方埋去要截查啦，然之后冇俾理由啦，然之后呢就甚至将个记者撳咗喺地下，咁查完之后呢又冇嘢㗎喎，又放人㗎喎。咁呢样嘢就系究竟咩情况之下可以查应该查呢？咁似乎真系点睇呢？你又 係啊，其实我就觉得个问题都好複雜嘅，即包括就系我哋都经常会有见到一啲片段呢，就系讲緊头先你讲个情况啦，警方一个即不合理截查记者，甚至乎系可能系一啲即肢体碰撞都有啦。咁但系同样地，我哋都睇到好多唔同嘅片段都去显示呢，其实假记者系实际上有存在喎，浑水摸鱼，唔单止系阻差办公，同样地系阻碍咗我哋在采访㗎喎。我自己喺一啲即係非示威嘅場合，有陣時可能係有啲普通參加者嘅活動參加者，佢哋舉機影相都可能阻礙咗記者個採訪嘅角度啦、拍照嘅角度啦。更何況依家講緊喺示威現場，可能係有啲人混咗入去，係阻礙咗個採訪同埋。 你覺得可以點處理呢？ 其實事實上就係、我覺得係由舊年到依家。 警方同记者喺呢一个问题上面，大家冇认真去大家要作一个沟通，到底用乜嘢嘅方法去大家有个默契去避免呢个所谓嘅假记者嘅混入去阻碍咗大家嘅工作呢？咁甚或警方嗰个说法系好理直气壮㗎喎。他哋同示威者要有一个一定嘅距离，同埋亦都希望系保障咗记者佢哋喺个采访嘅自由，同时都要保障佢哋嘅安全。但系呢个理直气壮嘅说法，到去执行起上嚟嘅时候，又会有好多情绪，导致到大家有个前线嘅时候有个不当。 因为一讲到即系假记，所谓假记者嘅问题啦，咁好多专业嘅记者甚至记协都讲啦，即系其实就冇乜所谓假唔假嘅，因为咧基本上咧每个人攞住个相机，理论上咧佢都可以话自己系公民记者去采访。嗰个问题咧就系好多时个问题系究竟喺现场采访嘅时候嗰个行为究竟系乜嘢咧？点样去分边啲系专业嘅记者，有啲咩记者系可能系违反咗一啲专业嘅守则，又点样去计咧？咁啊呢个问题，不过我哋电话里边咧就有记协嘅执委陈朗星嘅，陈朗星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系啊，嗱，陈老师，我哋啱就即系倾紧啦，即系记者同警察嘅冲突，似乎就系无日无之啦。嗱，你喺呢嗱喺二月廿九号或者系近排见到有啲乜嘢新嘅趋势？ 我谂大家即系嗰个大家嘅媒体传媒同埋呢个警察嗰个情况，大家都见到啦。即系其实由六月到而家都系咁嘅情况，但系近排咧比较唔理想嘅系。即係經常咧，係用查身份證啦、截停搜查啦，嚟去即係即係阻礙咗我哋嘅採訪啊！咁當然啦，警方係有佢個説法啦，由警察公共關係科去到警察務處長，佢都有佢哋話，即係可能要確認嗰啲人嘅身份啊，各樣嘢啊咁樣。咁但係有啲其實大家都見到啊，我譬如我哋立場新聞嚟嘅，嗰啲記者證雞乸咁大隻㗎啦，已經啊揸住曬 camera 啦。咩又孭住一啲器材，擺明就一定係記者嚟㗎啦，或者佢哋都已經喺，其實我哋好多嘅警員咧，大家都已經認得咁齊㗎啦，因為六七個月嚟，大家喺唔同嘅場景度都見過，咁佢都係要截查，仲要即係有唔同嘅時間啊，同埋即係有好長嘅時間啦，同埋佢都仲會即係有時候會即係態度亦都唔係好理想啦，譬如話你熄機啦，如果唔係又話直播咗你嘅身份證㗎啦咁樣，咁明明。直播身份證責任唔係我哋嗰度，亦都唔係我識唔識機嘅問題，係你將我張身份證擺喺邊個位置嘅問題嘅啫。咁但係你又攞出嚟咁樣去講，咁即係係好困難咯。 講交代一下啦，即係阿陳朗星係記協執委啦，亦都係立場新聞嘅記者啦。而試過有一次警員攞住身份證喺直播鏡頭面前去出示身份證，就係阿陳朗星嘅事件啦。嗱咁嗱，成件事到而家發展到呢度啦。嗱，我哋睇翻即係。警察或者警務處長的講法咧，就係頭先阿伍婉婷都係咁講嘅，就係嗱，而家的確係有一啲所謂嘅假記者或者我都唔知點樣稱呼呢啲記者啦，咁可能係公民記者啦，咁或者係一啲網媒嘅記者，咁有好多人嘅眼中佢哋就好似唔係咁專業，或者係警察可能係覺得佢哋唔係記者嚟嘅，咁嗱，記協嘅立場係點樣去有冇辦法去解決呢啲問題？ 其實記協的睇法很簡單嘅啫，假記者呢個字係情緒字眼嚟嘅，法律上面冇話一個叫假記者，你可能一個記者佢出示嗰張證件，如果佢係話係某個電視台，咁但係原來佢偽造嘅，咁佢就使用虛假文書啦。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網台，而佢個台係做緊啲新聞，而佢喺現場係做緊直播，其實佢都係做緊一個新聞工作嚟嘅。所以其實呢個世界咧就冇話假唔假記者嘅啫。如果佢係一個人，一個市民，佢係即係佢係一個傳媒嘅係嘅即係所謂嘅背景喺度，然之後佢係做一個做緊傳媒工作緊嘅嘢，咁即係警方嗰個嘅要求就應該係即係係去所謂叫做咩咧？叫做即係滿足佢嗰個嘅係採訪嘅需要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可能而家你覺得哇，係啲地方咁亂，咁點安排啊？咁樣其實警察通例係寫得好清楚，警方係有責任喺現場去即係。回應到傳媒嘅要求，如果佢有需要嘅話，佢可以設立一啲採訪區。個問題係喺過去嗰七個月，甚至係近排嘅事件入面咧，警方係做唔到嘅，即係佢就係話要大家有個安全距離。但係企邊度咧？我哋其實呢個個月已經講過好多次，我哋根本企邊度都企唔到嘅，企前面又話喺火線。嘅前面，企後面警察又唔理，企側邊又話會射到你，咁我哋係冇地方企咁。 係啊，伍婉婷， 嗱，我首先咧，我就唔认为咧，网媒可以被归类为所谓嘅假记者嘅。咁即系所谓嗰个情绪字眼咧，同样地，大家都系面对住嗰个道德绑架啫。 点解网媒 系 一个假记者咧？ 但 系问题 就 系， 即系网媒本身都同样地，佢哋都系传媒，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都同样地。咁但 系 我认为咧， 唔系， 你听错，唔系，佢话唔 系，我话唔系，我话唔系，吓要注意，即系我都认为网媒都同样系传媒一份子嚟嘅。咁依家讲紧嘅咧，我哋经常话听到警方，甚或者我哋有阵时喺网上面睇到有啲资讯咧，就系有啲可能系普通市民都可以随便买到一件写住记者嘅反光衣嘅衫，咁都可以混入咗你当中。其实我依家唔系讲紧到底警方嘅说法啱唔啱，而系我哋同样地都要保障行家喺佢嗰个采访嘅工作里边免被阻碍咧。可能呢一个我哋都要去即系，又或者我哋讲紧我哋点样同警方讲数啊，讲笑咁讲。咁嗰个讲法就系、是，到底我哋点样去即系作一个更有效嘅识别咧？咁譬如头先阿陈生讲嗰个采访区嗰个问题，我都觉得系一个系值得注意嘅。咁但系同我哋平时一个活动即系静态啲嘅活动，搵个采访区系相当唔同噶嘛。咁个示威现场就不断地喺度移动发生紧噶嘛。咁到底呢度你哋有冇试过话记协同警方真系大家系有个机会坐低去倾，到底要点样去解决呢两个问题咁咧？ 坐低傾咧都喺呢七個月裏面咧係有過嘅，咁啊即係不過機會唔係特別大啦，咁但係都咁我哋都嗰幾次嘅會面裏面咧，警方都即係個表現啊，嗰、那個即係對住我哋嘅時候都話好願意係去溝通，好願意去做嘅，但係即係始終個困難就係咧，我諗大家都明白嘅，而家咧警方成日都係即係話最尾都係由前線嘅人員去決定，咁所以就算即係我哋見嘅級數係去到高級助理警務處長好。总警司好，佢喺即系着晒西装，同我喺张台度讲嘅就好愿意。但落到去着住防护装，戴住个战术头盔，蒙住面嗰啲警察就唔系咁。咁我哋其实就好雅致系黄连嘅。我自己作为亦有去过呢啲场合，同助高级助理处长倾，亦有去到现场俾同防务警察去拗数，即其实系处理唔到嘅，因为最尾都係喺行動上面，前面嗰啲人佢哋嘅決定，即係呢個我都我講咗好多次，就係、是、你係見到咧警務處嘅管理層嗰啲嘅要求或者嗰個想法係去唔到，你唔好講到話要 set 一個傳媒區啦，就係、是、叫佢哋唔好嗌人做曱甴，唔好叫人做黑記，係咪大家都聽到好多次？由處長去到高級警司，呢、這個係講緊係比較喺上層裏面頭五個 rank 嘅人，佢哋都捉住唔到前面嘅一個警員去遵守。咁我仲期望佢可以 set 個即係示威區域或者採訪區俾我咧，冇可能㗎啦，其實就 係我想係啊，吳婉婷先。 嗱，阿陳生先啊，我不如又即係大膽問多句啦。嗱，我哋都我哋都討厭呢啲嗰所謂嘅黑記啊、曱甴啊呢啲説法嘅。咁但係同樣地，前線嘅記者朋友會唔會都可以，大家都唔再稱呼每一個警員都係黑警咁樣咧？ 喂， 大家都一齊一步。 伍師姐，即係我哋都係同一間大學出身啊，即係容許我嚟做師姐。其實我真係好認真講啊，我係絕少。你話一兩次，即係七個月裏面係有。其實從來冇記者，好少記者係會嗌警察做黑警嘅，係冇嘅。即係所以呢個點解大家聽到黑記嘅時候係咁猛震嘅咁解？ 係 大家對大家嘅睇法或者立場可能都係有唔同，但係喺個公眾嘅場合裏面，大家都互相尊重。我哋都冇即係可以點樣去咁樣去稱呼你？點解即係啲警察係可以係咁嗌我哋做黑記，係咁話我哋廿蚊記者，話我哋未讀過完書咁樣？即係你好難係叫行家們好冷靜去面對呢一啲字。 是是我陈朗星，我想问一下就是，而家譬如警务处长都系咁讲，就系、是、话有好多人系着住一啲写住记者嘅衫就混咗喺里边啦，又或者做紧一啲嘢咧，系唔系一啲专业记者做嘅事情？咁所以咧就咁样 系。呢个我唔知希望个时间我尽快讲。其实呢个问题好有趣嘅。好啦，你就话我就当呢一个现象系存在。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嘅系点解警察要攞胡椒喷无痕时要喷记者啊嘛？你见到一个人，我就讲假设有啲人系混入咗我哋，又假设佢真系有袭击行动，咁你咪去针对嗰啲人咯。但系点解你唔系针对嗰啲人咧？针对喺前面揸住啲 camera， 揸住好明显系电视台、电台、报纸嘅记者，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其实有传媒联络队的嘛，这个就是反映传媒联络队那个设置的群那个的 即係未能夠做到佢嘅責任咯。啊，佢傳媒咯，佢理論上係分辨到邊啲嘅。我就當佢哋嘅講法係啱啦，就當啊，我唔認同嘅，就係話所謂真假，即係譬如話我見到一個叫 ABC 網媒，咁作為一個傳媒聯絡隊，佢係做好自己嘅責任嘅時候，佢咪得分辨到 ABC 網媒係咪一個大嘅網媒咧？譬如佢起碼上去嘅 Facebook page 或者睇佢有冇一個自己嘅網頁或者各樣嘢，佢都可能同分辨到佢係咪一個真傳媒咧。其實分辨嗰個所謂真傳媒或者嗰個係咪傳媒，其實佢哋喺前線係有做緊，但做得唔夠仔細嘅，即係可能係有部分好少數好少數嘅警員，佢係做到一樣嘢，但係有好多其實係傳媒聯絡隊嘅警員，佢做唔到嘅。然之後，事實上喺就算係而家喺前線都好，佢哋一見到一啲人。可能着住反光背心，佢就會問佢係邊間傳媒。咁其實我見過，即係我自己認知裏面咧，喺呢個時候有大部分嗰啲唔係嘅咧，都俾佢叫走咗，已經俾佢截停咗，俾佢查咗噶啦。 陳老師，不如咁時間問題，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啊，就係、是、嗱，我都見到啦，就係、是、記者又發咗聲，記協就發咗聲明，就譴責警方啦。有啲人就話：喂，記協成日都譴責，咁其實冇用噶喎，有咩做緊咧？仲有？ 其實我哋之前有一啲，即係譬如針對警方暴力啊，或者嗰啲嘅行動呼號啊，或者嗰啲委任證啊嗰啲，我哋就做咗一個法律程序啦、司法覆核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我哋除咗可以發聲明之外，好老實講，我哋即係都係有諗過，譬如講我哋上街好，其他好，我哋都係。是僅此而已嘅啫，係咪即係唔通我哋係咪可以罷工咧咁樣？咁呢個又喺行內面又有另一個爭論。你問我自己個人啊，真係要聲明好個人。如果面對住警暴，我哋可唔可以再做一啲升級嘅行動？我自己係覺得係可以考慮嘅。但係你話譬如罷工呢個問題，就係好大爭議 啦。好啦，唔該曬你，記協執委陳朗星。咁我哋聽一聽新聞，翻嚟繼續傾。 持英國同愛爾蘭嘅友好關係。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晚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有几阵雨，明日有薄雾，气温介乎17-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晚转吹清劲东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的意外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都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的意外清咗场，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右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那段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灵一点，健康加油站。 我是心理学家 Joanne 陈仲恩。面对疫情，我们容易因为心情紧张而睡得不好。我们可以看少点新闻，放松心情会容易点睡着。假如真的睡不着超过20分钟，试下离开张床和睡房，做点轻松不用思考的活动，例如听下音乐。当感觉到有睡意的时候才再回去睡，大家不妨试下。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咧，继续喺电话里边，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啊。你好啊！刚才我哋同记协嘅执委陈朗星倾完啦，就系、是、关于即系其实喺警察同埋好多时喺记者喺现场前线采访嘅时候咧，都有唔少嘅一啲冲突嘅出现啦。咁嗱，当我哋倾完之后，会发觉咦，其实嗰个问题都唔容易解决，吴婉婷。 是啊，因为我就唔好同意呢，我哋用即公民记者嗰个睇法呢去睇我哋喺前线采访嗰个对记者嗰个识别嘅。咁因为首先我哋讲緊即真係係站在喺媒介里面嘅朋友，包括网媒啦，其实佢哋係拥有一个第四权嘅力量啦，佢哋係一个即作有一个专业嘅嗰、那个训练啦，同埋佢哋嘅工作嘅需要啦。咁所以我諗我冇辦法係话将我哋普通市民作为一个即个别人士嘅一啲自己做嘅记录就当为他们都享有同记者同等的待遇。但是听陈朗星刚才这样说，又事实上即警方似乎有些赖皮，即是关门谈判的时候就跟去到现场谈判的有两回事来的。是否即警方都真的要去检讨一下，当他们在前线的工作跟他们之前跟传媒朋友达成的共识是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都应该要真的再检讨呢？由去年六月到现在，大家的矛盾都没有解决到的，始终都要有一天解决的嘛。 是啊，咁嗱，有啲人就话，喂，咁不如注册啦，即系记者都要注册咁。咁但系呢一个咧，就一定系一个即系极度敏感，同埋会惹起好多传媒嘅反感嘅。因为咧，即系我谂全世界要记者注册嘅国家地区真系极少嘅吓。因为其实因为一有呢个制度嘅话咧，就变相就系有权力嘅人可以控制边个做记者啦。咁系影响紧好严重地影响紧言论自由啦。咁所以呢件事咧，我觉得几个月前咧曾经有人爆出风声话，喂，可唔可以谂下？咁就即刻就已经有好多人出嚟话唔得啦。咁而政府咧都话过都唔会谂噶啦，唔会谂呢样嘢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要解決個衝突咧，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尤其而家真係好多不同嘅傳媒嘅記者，加埋公民記者啦，又加埋示威者啦，加埋警察啦，咁喺條街上面咧，都會好多時都會造成即係大家唔想見嘅場面啊嚇。 是啊，不过就即系老生常谈，都系继续要讲一句啦。其实大家喺前线咧，即系都系攞翻自己个专业身份出嚟去工作，而系减低一啲即系情绪语言啊。咁其实头先听陈朗星讲，其实实际上即系喺佢哋嘅角度，传媒朋友都系好克制。咁但系同样地，我哋都睇到好多网上有唔同嘅片段，无论警方或者一啲采访紧嘅朋友，嗰啲我哋就唔重复啦。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的角度去睇到一啲片段。咁我唯一就系希望即系邀请所有是在前线的朋友呢，其实真的去减低一些情绪的语言，去激发了大家更多的矛盾。 是啊，讲起矛盾呢，就是度度都有的了。记者和警方在前线的矛盾有了。我们转回来呢，讲回另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财政预算案派钱，派钱理论上每人10,000元呢，就应该皆大欢喜的。不过咁因为呢有好多人冇啦，包括冇嘅就係、是非永久居民啦就冇啦、另外嘅就係18岁以下又冇啦。咁我諗今日我哋集中啲再同大家傾下嘅就係、是 有關非永久居民有冇得派錢，有冇得分咧？嗱，今日咧，羅志光咧就喺一個電台節目度話咧，而家係準備緊派嘅喎，又嚇咁就透過關愛基金，咁係10,000元就係俾一啲單程證或者係因為家庭重聚嘅原因嚟香港定居嘅一啲階層去申請嘅，咁就要有資產審查嘅，咁都係如果經過咗資產審查咧，就係、是、都有10,000元嘅。嗱，點睇啊你？ 就我會覺得即係又係嗰句説話啦，不患寡而患不均啦。當我哋攞有呢個永久居民身份證嘅朋友，係連已經移居咗去外地嘅人咧，都可以攞到呢10,000元嘅時候，咁點解非永久居民咧，佢哋要經過資產審查，仲要係呢個關愛基金再去發放咧，先至有咧？咁當然即係我又明白，可能係佢哋覺得一就係話嗰個處理係要有啲複雜啦，咁第二佢哋都唔想話係包括外佣啊、來港讀書啊，或者係短暫工作嘅外地人咧，都係可以攞到呢10,000元。咁但係其實即係當佢哋要去咁樣處理嘅時候，咪又係有另外有幾個人又會可以話係政府對佢哋不公啦。咁其實係過去都有同樣嘅操作嘅喎，2003年嘅SARS 嘅時候啦，咁都有個同樣嘅操作。咁之後其實都曾經2011年嘅時候都嗰、那個都有試過咁樣嘅操作啦。咁其實隨後都引起過一啲訴訟㗎喎，喺2013年嗰個6,000元嘅時候呢，都曾經試過有一個係嫁咗俾香港人嘅非籍女士呢，係曾經去申請司法覆核㗎喎，咁所以嗰個所謂嗰、那個即係避免咗一啲唔公平嗰個說法呢，又似乎唔太站得住腳啦。 始終可能都要揾一個中間落墨嘅地方嚟嘅。其實呢個做法呢，就喺2011年嘅時候呢，就派6,000元嘅時候係做過嘅，即係透過關愛基金啦，向一啲單程證嘅家庭同埋因為重聚原因嚟香港定居嘅人呢，就派6,000元嘅啦。咁所以呢，就即係有先例可循嘅。咁啦，我諗即係普通市民咧，都會對呢一個究竟嗱係咪都係要派10,000元咧？可能又有唔同意見啦。即係包括究竟派俾咩人，係咪一啲嘅單程證家庭重聚原因嘅就派，而嗰啲嚟讀書嘅或嚟做嘢嘅或者外佣就冇。咁而家係咁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派幾多啦？嗱，澳門咧大家都知啦，派錢派到出名噶啦。咁咁澳門咧就係、是。永久居民就是10,000元，咁但系咁多年嚟咧，非永久居民咧就攞少啲嘅，都有嘅。咁啊，譬如今年咁啦，非永久居民就派6,000元嘅。咁所以，譬如香港，大家总之单程证或者家庭重聚都派10,000元，咁可能会唔会又有人觉得系咪多咗啲咧？咁又或者系细路仔18岁以下冇喎、啊。咁因为嗱，澳门咧就系好衰啊，成日都讲澳门咁，澳门咧就系18岁以下都有嘅吓，咁。香港就冇嘅，咁嗱呢个都系一个争议啦。 其实我会觉得就仲有一个问题，就我哋头先轻轻都有讲过嘅。咁到底嗰啲移居咗外地移咗民嘅人，咁佢已经系即系又冇再翻嚟纳税噶咯？虽然佢可能以前纳咗好多税，咁点佢又冇同我哋一齐去经历呢一场嘅疫症噶？虽然佢可能喺另一个地方都面对紧类似嘅问题，咁但系的而且确佢冇同我哋共同经历啦嘛。咁点解仲会可以俾10,000元佢咧？咁政府嘅讲法咧就话佢哋冇一个移民嘅数据。咁但系其实由2011年到依家，其实政府有冇即系吸收过去咁样嘅派钱嘅教训呢？讲紧我哋呢个大数据嘅年代，其实一个按钮可能已经可以产生好多同居民身份相关嘅记录咧，可以再做得仔细啲嘅噃。 系即系可以，系咪可以睇到即系移民系咪真系移咗民咧？咁嗱，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就系政府就话我冇数据，我都唔知佢离开咗香港系咪代表佢移民，咁所以继续派啦。咁嗱，所以呢个又系另一个争议嚟嘅。好啦，咁大家听紧嘅朋友对于派钱嘅方式。一啲非永久居民係咪好似而家咁樣關愛基金咁樣派幾多嗱？種種嘅爭議，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 我的體育知識都是從雷恆德博士身上學來的。 家居運動小貼士。 家居運動，我哋可以一齊喺屋企做下簡單嘅開合跳，手手腳腳有足夠嘅擺動，可以提升我哋嘅血液循環系統，令到我哋有好嘅新陳代謝，咁就可以強化我哋嘅免疫力啦。每日抽啲時間，大家做下。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湿香全能。 叱咤乐坛半世纪的兄弟班流行组合 BGS， 以独特的假音唱腔带领的士高热潮，成为殿堂级组合。成名路上，三兄弟到底怎样克服重重困难，突破自己呢？天王巨星之 BGS，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打算咧，派10,000元之餘咧，之前就講緊永久居民有份，非永久居民就冇遇佢，咁點咧？咁而家講法咧就係會透過關愛基金咧就派10,000元俾嗰啲單程證或者因為家庭重聚原因嚟香港定居又未住滿7年嘅人士咧，都可以去申請，咁啊有資產審查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我哋嘅評論員吳婉婷啦，仲有嘅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亦都係關爱基金专责小组委员施丽珊嘅，两位好啊，施丽珊， 你好， 施生，系啊，嗱，点啊，点睇咧？关爱基金负责派嘅话，呢、這个措施你点睇？ 我哋其实嗰阵时财政预算案出嘅时候，我哋都冇谂过佢会再咁样分嘅。咁好多居民都反映翻，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共同抗疫，同埋其实都好多。在前線工作的即居民啦，咁即有啲譬如做緊清潔啊好，或者係佢先生都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即接受唔到，就點解會咁樣分係啦？咁第二就嗰陣有實際嘅經濟困難，有啲都係即比可能佢而家都開工不足啊，或者其實佢要好貴去買口罩，真係遇到啲困難都會係嘅。咁即係當然理想嘅就喺財政預算案入面，即係可以即係大家都同樣係受惠，因為始終對政府嚟講，一個政策如果係即係仲要分開，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好似會唔會係好似政府都帶頭歧視咧咁樣。咁因為已經社會上有啲唔同嘅聲音，即係有啲都會講，即係大家知道過往新移民都被針對㗎嘛嚇。 而家係咪一個好嘅處理方式咧？因為之前講緊嘅就係話唔可以所有人都派，因為咧可能連一啲即係未居港滿7年嘅好多人嚟讀書咁都派，咁就冇理由㗎嘛，係咪？ 其實佢就算係佢都唔等於佢都可以處理一啲係，就算喺財政預算入邊佢都可以寫清楚㗎。即可能佢只係係俾一啲居民個恆常居住嘅居民，包括咗一啲家庭團聚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佢係政府已經俾咗無條件逗留一啲嘅居民嘅，咁爭在佢係咪肯肯咁樣寫啫？ 係即係你係咪覺得而家係好似有少少補鑊咁啊？ 依家始終係冇咁好嘅，係啦，即係感覺上，同埋你都始終你又要審查，其實政府又要俾多啲錢去做行政費嘅啫嘛。 佢話寬鬆啲啊嘛。 是啊，咁寬鬆嘅佢都係要審查嘅，仲要再成立另一個即係嘅 system 去派發，咁即係其實係多咗一啲行政嘅功夫同埋嘅一個支出嘅，我自己覺得係。 咁嗱呢方面係咪都叫做補足到一啲低下階層嘅需要咧？ 咁大家都起碼都幫到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嘅，咁當然嚇，即係只不過唔係即係咁。即係咁好一個安排咯，即係大家都會期望係可以真係喺嗰個即係政府嘅真正嘅政策入邊可以，即係佢會即係當佢哋一份子咯，大家會覺得係都希望。咁當然佢真係冇辦法嘅時候，大家都無奈，咁都好過冇嘅，一定係係啦。 是吴婉婷。 施丽珊，我的看法呢就是我都觉得大家都是拿10,000元那个问题不算很大啦，但是正如你说的其实是那个政府去处理的手法呢，一就是即是会有些时间上面啦，虽然补足到给有需要的人士，但是同样地他都会是迟了的时间，同埋你会不会都觉得这个始终都会有一个标签效应在这里啊？ 会噶，我哋有啲居民就即系觉得系唔单止系嗰个钱，而系嗰个政府个喺个政策上认唔认受，佢哋喺香港都一齐去努力嘅一份子。同埋另一个嘅都系，其实我哋讲紧呢啲嘅新移民，其实唔单止系讲紧纯粹佢嚟香港，其实系讲紧家庭团聚啫嘛。 嗯， 即系无论佢嘅另一半系嚟自越南、泰国或者嚟自内地，咁其实佢另一半系香港人嚟噶嘛。咁有啲人佢嘅配偶係香港人，同埋可能啲仔女都係香港人。咁其實當佢比如喺嗰個處理上已經分開咗嘅時候，其實有啲分化嘅。即係所以我哋有時有啲香港嘅出世嘅爸爸，佢個太太係咩？佢有時都即係會覺得俾人歧視嘅。咁另一個就是當你如果你喺個原本係話講咗唔派嘅時候，其實佢就會或者派得再遲啲。咁其實對佢本身香港永久居民都有影響嘅，即係可能佢原本啊有多一萬蚊使，咁都變咗冇嘅。咁其實係都影響緊永久居民嘅。所以我覺得其實個政策政府其實以後要諗下其實嗰個即係情況咯，係啦， 嗯。 嗱，咁而家要資產審查啦，會唔會真係要攞到嗰筆錢嘅時候，又會比較遲呢？以往經驗嚟睇， 我哋都擔心啊，因為關愛基金之前我哋佢哋有啲其他嘅一啲措施嘅時候，通常都好慢啊實施得。咁佢哋話有各樣嘅嗰個要招聘人手啊，各樣要去做行政啊，個落到嚟咧都有段時間嘅。 嗯， 咁當然即係嗰個情況我未可以加快，真係唔知啦。咁除非你話，永久居民那边立法会不批啫，咁如果佢批咧，其实佢可以快啲去到，即系无论你透过有啲老人家可能佢攞开长者津贴、生果金或者系攞紧综援嗰啲可以，或者在职津贴嗰啲去优先可以入个户口啊，各样嘅谂法，我觉得可以谂咯。咁如果你其他新移民系基层嗰啲，就可能会慢啦。如果你按嗰个程序、行政程序。 嗯，咁另外就係細路仔就冇啦，十八歲以下就冇啦。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因為之前呢已經每名學生啊發放咗2500蚊津貼。 我哋其實我哋嘅立場就覺得你永唔永久，如果係你細路仔都可以有，因為其實好多家庭其實依家我相信我哋見到嘅其實中下層都好多，就算將中層有啲都留咗落嚟。佢份工都冇咗，咁有啲其實佢平時個高人工度，即係好多嘢都唔可以申請到噶嘛。 嗯， 咁嗰跟依家就變咗，可能得個零錢定係得個幾千蚊嘅時候，佢亦都係有困難。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個會，我哋以前就不嬲都唔贊成全民派嘅。咁我哋覺得今次真係嗰個影響太深啦，因為由上年嘅下半年至到依家，即係積積埋埋好多嘅一啲失業啊、開工不足咧，其實係好多人都已經捱咗好耐。所以我哋覺得其實係全民派，如果小朋友都可以派埋，其實個家庭尤其是對啲困難嘅家庭係更加容易。咁，我相信如果你有錢嗰啲，就咪鼓勵佢捐翻幫一啲困難嗰啲咯。 嗯， 係啦， 係， 即係呢個係唯一嘅解決咯，係啦。 咁而家好多人話捐錢，有啲高官話捐錢，咁其實有冇啲落咗去你哋嘅社區組織協會嗰度噶啦？ 我哋有收到幾個行政會嘅成員，佢哋即係會捐錢，咁我哋會直接俾咗發一啲基金啊，直頭真係幫一啲失業同埋係開工不足嘅家庭嘅。 係即係現金去資助佢哋。係 啦，現金啊， 渡過難關， 或者買啲券或者啲飯票咯。 係好，唔該曬你，施麗珊，唔該曬。 唔該曬你，好好。係， 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吳婉婷啊，不如我哋聽一下聽眾嘅電話咯。 好， 好啊，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啊。黄生 你好， 你好，请讲。 黄生你好， 我嘅意见系咁嘅，我认为咧攞唔攞到个10,000蚊咧，系应该取决于个人咧系咪喺香港居住，就唔一定要话系永久性居民咯。因为就算佢唔系永久性居民，佢都对香港有贡献噶嘛。咁相反咧，有啲咧系永久性居民，但系咧佢又移居咗其他地方，唔喺香港住咧，咁嗰啲人反而先唔应该攞到个10,000蚊咯。我嘅意见系咁样。 是好多谢黄生的意见。不过如果你说香港居住有很多人的包括外佣啦。 是。 当然啦他们可能即一如果10,000蚊的话就几乎是两个月粮的啦。那还有学生啦，有很多人来读书，那是不是要给呢？那这个都是即是政府就要考虑的问题啦。 是他们都很坦白讲他这个处理不是这里做的。 是好。电话里面还有陈女士。陈女士请讲，陈女士。 是。 喂，请讲。 陈的。啱啱讲緊呢嗰个关爱基金话发放10,000蚊俾嗰啲非永久居民嗰啲新移民呢，我係唔赞成嘅。因为点解呢，佢哋一落到嚟呢就要攞福利。 同埋咧，我識得嗰啲咧，佢哋攞完送援咧，有啲三十幾歲嘅男人咧，生咗四個仔女，佢係唔去做嘢嘅，就係攞政府福利嘅啫，好多都係咁樣。咁我覺得唔公道咯，你對納税人唔係好公道咯，因為人哋嗰啲點解話人哋？我成日都講，嗰啲人成日都講低下層低下層，點樣先叫低下層呢？我哋成日都冇收入，依家我哋成日都冇收入，咁我哋都係低下層啦。我哋未係咁樣捱翻嚟，一樣咁樣捱係咪啊？你唔可以話一嚟嚟到香港人有嘅，你要有，唔係咁樣咯。我覺得我哋捱咗嗰陣時，有冇人可憐我哋？有冇人同情我哋咧？同埋我覺得有啲納税人嗰啲咧，好辛苦，好辛苦，又要供樓，又要納税。點解嗰啲人係永遠都得唔到咩福利？係行萬都話低下層，低下層開口又話低下層咧，好多都係唔去做嘢攞政府福利。你哋有冇去查過咧？我唔係好明咯，就係、 是、政府係有查嘅。咁嗱，有好多人會覺得咁，如果係因為嗱，而家失業率會升啦，有好多嘅做緊清潔工啊、酒樓啊，咁好多人都開始少咗嘢做嘅。咁如果政府能夠俾到錢佢哋，咁都令到成個社會穩定啲啊？點睇咧？ 唔係咁嘅問題啊，而係話咧。啲男人三十幾歲，有乜你又唔去做嘢咧？點解冇嘢做咧？就算你做石 Q 啊，都好多人請啦。我覺得唔係呢個問題咯，係佢攞咗福利咧，佢又唔願去做嘢，你明唔明啊？ 嗱，實際上陳女士咧，我哋都睇到有好多基層嘅工種咧，同樣地，目前都係有好多即係新來港人士，佢哋會參與喺其中嘅。咁嗰個勞動人口裏邊就並不是係完全冇佢哋嘅存在嘅。 嗯， 我哋都唔能夠話所有人都係嚟攞綜援嘅。 唔係咁啊，我知道唔係行萬都攞綜援，但係冇乜可能話人哋有咁嘅福利，你佢哋要有咯，一出嚟就要有咯。你話去咗七年啊，佢哋要去到永久居民咧，我哋。即係佢都有幾年貢獻過，但你冇可能話一出嚟未夠，咁又話要攞咯。 咁陳女士都有好多人，譬如話嗰啲新移民，咁佢嘅老公或者係佢另一半都係香港永久居民，咁都係要養家嘅。其實都係一家人譬如普通一家人，咁佢哋都都係每個人都有得攞噶嘛。 但佢哋唔係咧，佢哋一攞完之後咧，佢哋又唔去做嘢咧，好多都係咁樣噶。不過你哋。成日都低下層低下層咁樣講佢哋啫嘛。 好多謝陳女士啊，陳女士可能見到好多人即係攞完就唔去做嘢啦。咁我諗你見到嘅都係一部分啦，有嚇咁有好多人都唔使做嘅。 係啊，同埋其實呢個咧係即係當我哋講緊新來港人士嘅時候咧，普遍會存在住一種咁嘅説法。咁但係當我哋真係講呢個時候，其實到底我哋有幾多人係真正有見過唔做嘢淨係攞綜援嘅新來港人士呢？其實實際上我哋可能有一啲大家都可以出去望下，有一啲相對係厭惡性嘅工種啊。其實好多時依家咧都係被一啲新來港人士缺乏資源，亦都係缺乏網絡嘅人，佢哋去幫手去填補咗嘅。咁可能我哋都需要去了解多啲咯。 因為即係而家喺呢個環境裏面有好多工種都唔係咁多人中意做咧。咁喺新移民方面咧，佢哋係的確係喺某部分嘅人啦，係提供咗一啲勞動力啦，咁令到即係成個社會、成個經濟可以運作落去嘅。咁啊，呢方面嘅貢獻都唔可以抹殺啦。好啦，咁我哋聽一聽新聞啦，翻嚟啦，我哋要另一個爭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一名患者出院。喺101宗确诊同埋疑似个案入边，有两人危殆，三人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发现部分从疫区回港嘅人。或與確診個案同住的高危人士可能沒有病徵，會考慮抽取他們的唾液化驗，找出隱性患者，亦都不排除擴展至所有檢疫人士。對於有報導指一名住在深圳的本港孕婦在未有接受檢疫之下已經在瑪嘉烈醫院剖腹產子，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表示只有危急的需要才會安排病人入院。 余慧玲话：今日冇新增个案，但系第99宗确诊个案危殆，出现肺衰竭，需要插喉。政府听日起安排四班专机到武汉，分批接载500多名滞留当地嘅港人返港。有获安排听日乘坐包机嘅港人话：知道抵港之后要入住火炭骏阳村检疫中心，环境餐牌都知道，认为安排好好。但有身处距离武汉500公里恩施的港人担心同行怀孕太太和女儿身体情况，希望可以尽快返港。协助当地港人的工联会说，部分港人身处地方距离武汉较远，建议政府考虑派包机到湖北其他机场接载他们返港。东铁列车去年9月在红磡站附近出轨，港铁调查报告指列车和信号系统当时运作正常，不是导致出轨的原因，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报告说维修人员更换的新轨枕有3粒螺丝断裂，令到两条路轨距离增加，列车车辘撞到护轮轨之后出轨。报告认为维修人员认知不足，亦都没有上报。港铁表示，新轨枕已经用了10年，未见过有关的情况，形容独特和罕见。又说若果有员工最终涉及刑事，将提供协助并配合司法程序，并再次向乘客致歉。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当地星期二在14个州和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进行投票，即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已经宣布退选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蒂吉格和参议员克洛布切先后在星期一表示支持前副总统拜登，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并出席拜登的竞选集会。布蒂吉格说支持拜登的原因是要团结起来击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克洛布切就说拜登能够令美国团结，建立包括民主党选民、独立选民和中间派共和党选民的同盟，在总统大选帮助民主党取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明日有薄雾，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晚转吹清劲东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段咧，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长一段时间，不过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沙田出口嘅。受较早前沙田马场段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咧，仍然相当之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沙田出口。屯门公路都有意外啊！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因为有意外啦，排到丁九，丁九桥去屯门公路而家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落去湾仔之路咧都仲系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好多车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过埋码头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龙翔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附近。之前咧，屯门公路近住呢一个深井段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收到通知咧，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仲系塞车嘅，龙尾排到去丁九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搭巴士时咧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唔好做违法嘅乘客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公务员陆续恢复服务，今日多了公务员会翻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市民对于政府例如提供的一些服务啊，都会有些期望。我们要控制疫情啊，我们要保护员工、保护市民，大前提底下，就每一个部门都会因应评估翻佢哋自己嗰个服务的需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啊，我哋继续倾下，同听众倾下，就系而家政府谂住透过关爱基金咧。唔知系咪補飛啦？之前就冇講嘅，就係財政預算案派錢，每人派10000，但係非永久居民冇份啊嘛。咁但係而家就諗住透過關愛基金咧，就俾嗰啲未住滿7年，但係因為單程證同埋家庭重聚原因嚟香港定居嘅咧，經過資產審查啦之後咧，係會派翻10000蚊嘅。咁大家點睇咧？啊，電話裏邊咧有譚先生啊，譚生，譚生係。谭生，请讲。 欧生你好， 系 我系想讲紧个10000蚊咧。 啊， 财政司佢话唔可以撇除咗移民海外嗰啲人，因为佢冇办冇数据可以查到。 嗯， 其实而家我哋想攞嘅10000蚊都要填一张申请噶。 嗯， 咁你只要喺个申请 form 度整多一个 column，就系自己声明喺过去呢个财政年度，佢住多个半年，或者唔系。如果唔係就唔俾啦，或者呢個期限由財政司決定啦，係嘛？咁、我相信冇一個市民會以身試法去填去冒充嘅，呢個係一個刑事嘅責任嚟噶嘛。同埋喺財政司核下，佢有一個創新及科技局嘅楊偉雄，幾百萬年薪，佢做啲乜嘢啊？喺香港呢個大數據年代，連呢啲嘢佢都做唔到，佢只要撳一撳機嚇、出。出口嘅入口嘅人，佢抽样去检查，杀一条警白啦，边个人夠胆去冒田啊？我怀疑系咪因为好多高官佢啲子女啊或者家属啊已经移民喺外国，所以佢舐尽呢啲福利啊？ 佢哋嘅讲法就系话，佢离开咗香港都唔知道佢系咪移咗民咁讲。 佢哋冇一個要申請，即係移民唔需要同政府申請話我移咗民啊，要通知你咁樣冇呢樣嘢。 唔需要啊，你而家淨係 set 一條限，你過去一年喺香港居留咗幾耐？ 係 呢、這個或者係6个月，或者係3个月，呢、這個係政府決定啦。 明白，好， 咁呢個好簡單。你如果夠膽去做一個假嘅 declaration。你就自然犯法啦，系咪？ 系啊，明白。多谢谭生嘅建议。阿谭生嘅建议都几简单实际嘅，因为有好多移民咗外地嘅香港人，咁喂，你俾佢攞，讲到明一定有得攞嘅，咁我梗系申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我声明，我系喺香港嘅，咁又好多人又未必话即系咁样去。即系作出虚假声明噶嘛？ 系啊，冇错。同埋其实个问题就系讲紧到底我哋系咪应该俾呢班人啊？到底就系、 是、好。电话里边仲有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你好啊， 请讲。 我想反映一下咧，即系我觉得罗志刚或者系施慧生啊、何启华嗰啲咧，系咪有病咧？有咩理由？即系关爱基金嗰啲俾未？夠未夠7年嘅永久性居民，咁佢為我哋香港做啲乜嘢咧？咁、如果係講啊，個個都要派錢啦，係咪？咁你好似我哋嗰陣時12歲開始做嘢，邊個幫我哋啊？我哋全部都係自己捱出嚟㗎。 系咪？咁你而家喐下就揾政府钱，咁样政府钱好快冇晒噶，个个都 咁你潘女士，你做嘢嗰阵时，政府都唔会派钱啦，唔会派俾一万蚊啦，个个都冇得派啊嘛。 冇，而且都冇综援攞，而且都冇咩你社福机构，你个社福机构其实为咗人哋，其实唔系为咗你自己。啊，你施慧山嗰啲啊，你老实讲啦，我哋香港嗰啲啊，市民嗰啲啊，福利俾你哋攞晒。 点样俾佢哋攞晒啊？点样俾佢哋攞晒？ 你哋攞志光，你哋攞志光嗰啲都要三思下。咁你香港居民为香港贡献几廿年啦。 嗯。 咁你而家未到七年嗰啲，点解要派一万蚊俾佢？佢有纳税嘅咩？ 嗯。 吓、啊，一系你施慧山自己俾钱佢咯。 嗱、我手上咧就攞住个2017-2018年度嗰个数字啦。咁其实就嗰个22万嘅综援里边咧，系新移民就9,935宗嘅。 我觉得啦，嗱，如果你抵佢咧，你又好似澳门讲紧4,000蚊。 嗯。 啊，香港永久性居民10,000蚊。咁就冇所谓，即系大家咧，就觉得诶，咁、哎、啊前有即係有錢有錢下底，即係我哋咧都算啦。但係其實咧，你未夠永久性居民啊，冇錢俾我。 潘女士啊，潘女士，潘女士，咁啲新移民好多都係阿媽都幫香港人湊緊仔嘅，係咪貢獻啊？ 嗱，阿媽幫呢啲咧就係你哋香港政府做壞咗姿勢咯，即係湊完之後一個個出嚟攞福利，你大陸啊！几多嘢你都唔知道，啊个个都出嚟香港攞福利，所以我哋香港人而家好惨噶，真系。 好啦，好多谢潘女士嘅意见啊！今日都好多好似潘女士嘅呢种意见啦，我唔知道阿吴婉婷点睇啦，即系我谂咧，每一个阶层都好啦，都有啲人可能系都系好懒嘅，系有福利梗系攞福利啦，咁但系你见到如果刚才有另一位。听众都讲嘅就系、是，喂啲高官每个月20-30万添啦，咪又系唔做嘢，又唔知道做紧乜嘢，咁嗰啲我哋更加要问责啦，系咪？ 系啊，咁同埋其实即系我成日都讲啦，让数字说话嘛。咁、其实睇翻咧就我刚才讲我攞住2017-2018年嗰个数字咧，就睇到其实我哋全港嗰个就业率咧系大概有58.7%啦。咁、但系喺个新移民嗰个就业率咧都一样系有54.2%嘅。咁、同样地，即系嗰个说法就系当我哋讲紧话新移民净系攞晒我哋啲福利呢、這个说法唔准确，但系系咪里边都有害群之马咧？我就唔敢讲啦。咁事实上即系。每一个群体都可能有 的，实有噶啦，各个群体每个阶层都有一啲人做一啲嘢，大家睇唔顺眼嘅，咁问题系咪成个群体你都觉得佢唔应该受任何嘅政府嘅资助咧？咁呢个就系我谂，大家可以慢慢谂下啦。 世杰，呢单冧树 case 又可疑，你嗰一单都唔系咁简单噃，你点睇啊？ 我觉得一定要揾一个冰雪聪明嘅人帮手先得啊！ 哎呀，你又唔使咁赞人噶。 你谂咗去边啊，瑞文？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发展局嘅团队分享处理问题树木个案， 而我大气候瑞文解码都会拆解东京奥运嘅永续发展目标有几贴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抗疫的时期或者之后哪一种的心理问题呢不会出现的 A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B 焦虑 C 强迫症 D 抑郁症 喂为什么好像个个都 有点似人是吗 是咯究竟是什么呢答案会不会又是 不知道、OK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吴婉婷，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大家知道喺疫症期间咧，有数以千计嘅人咧喺不同嘅检疫中心里边系隔离紧啦。隔离嘅时候就即系讲到明噶啦，顾名思义，你唔可以出街啦。咁结果咧就系佢哋嘅起居饮食啊，好多生活上一啲需要咧，就要有人照顾嘅。咁就系一啲主要系政府嘅一啲社工去照顾啦。其中咧就包括埋咧就系要送饭啦，送俾佢哋一啲嘅 日常生活佢哋需要嘅嘢啦，咁同时咧就可能要帮手做一啲嘅辅导工作等等嘅。咁、好啦，咁最近咧就出现咗一啲情况啊，呢个情况咧就系、是、有社工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咧有一啲检疫人士咧提出一啲违反基本需要原则嘅要求，例如咧就系、是有人咧就系、是、要求咧送两磅肥牛啦。送两只鸡去俾嗰啲家居隔离嘅人士啦，咁佢哋都唔出得街噶嘛，理论上。咁另外又话咧，系有职员咧曾经被上司要求咧，就系送20箱火龙果去检疫中心。咁呢啲，呢啲系咪基本需要咧？ 系咯，即系仲要讲话六个地拖去同一个家庭，咁系嘅，即系几大嘅，要同一时间六个地拖咧。咁其实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就同我哋头先讲紧综援人士系咪新来港人士系咪都可以享有10,000蚊嗰个睇法一样啦。一样每一个群组里边都可能有啲害群之马吓、我睇呢个我就会觉得系咪有啲个别人士真系滥用咗呢一个服务，而导致到我哋一啲前线做得好辛苦嘅社工朋友。前线嘅同事咧，其实就都好沮丧咧，因为其实佢哋已经做紧一个所谓系相对高危嘅工作，佢哋可能只系个风险咧，比起喺医院里边嘅医护人员咧，系个评级系低少少嘅咋。因为佢哋每日都接触紧有可能系患病嘅朋友嘛，咁所以嗰个其实对即系、就是、对佢哋嗰个情绪嗰个影响都好大啦。咁第二个就系到底有冇一个客观嘅指引喺度啦，代购嘅食材。即是点解唔会话有一个清单，而系好似咩嘢都总之佢个我哋所有提供物资嘅就好似叮当个百宝袋咁，总之我讲得出嘅你都要变到俾我咁咧。 其实我哋就问过社署嘅，咁社署发言人咧就答得好笼统下，咁即系究竟即系嗰啲钱系边个出嘅咧？系咪我同你买，你俾翻钱我咧？又或者讲紧即系而家有冇一个好详细嘅指引，究竟乜嘢会同人买咧？咁社署嘅回复咧就话按个案嘅情况去审视去安排，咁就确保所有提供嘅物品，确保所提供嘅物品嘅种类同分量合情合理。不如我哋即系问一下就系、华园会社会工作主任，即系分会主席梁建雄啊，梁建雄你好啊。 你好啊， 嘉 伦。 嗱，即系处方嘅讲法就系睇下合唔合情合理啦。咁但系睇嚟就系、是，即系呢个讲法就好主观啦。嗱，你哋而家遇到一啲乜嘢嘅情况啊？系即系佢哋嘅要求系啲乜嘢啊？ 我谂我哋依家面对嘅情况就最重要就系各个区，以至于各个办事处，甚至各个即系主事嘅呢啲处理呢啲事情啊嘅主任啊，可能同工咧嗰把尺度都系唔一样，因为你冇一个一个标准嘅尺度嘅一个指引啊嘛。咁正如我哋部门嘅新闻主任答你，可能就系话根据唔同嘅个案去審視，咁但系呢個審視嘅權其實喺邊個度咧？係咪喺前線社工度咧？亦或係喺佢嘅上司度咧？咁審視咗之後，譬如我哋真係覺得唔合理啦，咁我哋係咪可以拒絕咧？拒絕之後有冇即係後果嘅咧？嚇，咁我都聽過有啲同工咧係比較勇於拒絕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同工表示就話即係感覺到佢哋係唔能夠拒絕嘅，咁呢種感覺就好難講，因為你冇標準指引嘛。 我想问一下，有啲乜嘢你哋会觉得喂要你哋买某啲食材系好过分嘅咧？有咩例子咧？ 我啱啱头先为咗做呢个访问咧，我就更新咗一次，问咗即系相关嘅同工俾啲资料我。咁佢哋话有一个人咧就喺3日之内咧就消耗咗2公升嘅牛奶、9包嘅豆奶，咁咧就10包嘅即食面，同埋另外一堆嘅即食嘅食材。咁佢哋就话，即系佢哋自己就冇办法食噶啦，咁咧就冇办法想象一个人点能够食。 会唔会好多人喺屋企里边？ 一 家人， 一个人啊，咋？ 一个人， 一个人。 会唔会好大食啊？ 呢个就系唔知道啦。所以我就 咁之前我哋见过新闻咧，话有人要肥牛啦，要羊架啦。咁嗰啲系咪一啲好普遍嘅現象？ 呢個情況就係咁樣嘅。我哋講嗰個案咧，應該就係有幾個年青嘅朋友，佢哋咧就合租咗一笪地方。咁咧就可能佢哋又唔係好懂煮食啦，咁所以可能就每日都係估計佢哋都係打邊爐。咁每日 就是不同的人打电话来的，因为是几个不同的青年嘛。咁呢就是啦，可能今日 Lancy, 听日 Lucy 咁。咁所以我哋同事就话连续两三日都系送类似嘅嘢去，就话又系你哋，又系呢个单位。咁我哋就问部门啦，喂，你唔系某一个单位有几多个人，应该有大约有几多个份量嘅嘢系嘛？一系你就固定嗰个数额，最好就固定嗰啲即系嗰啲类别啦，即系譬如你话一个四口家庭一个礼拜五公斤米，咁十个即食面，两公斤嘅冻肉，两公斤嘅鲜肉，跟住五斤嘅菜，就十日嘅生果。咁我谂大家理解嘅呢样嘢，咁但系依家系冇噶嘛。依家係冇呢樣嘢㗎，即係個個區嘅做法都唔一樣嚇。咁佢有啲區咧就會有一張清單咧，就係、是、哦你要米油面乜乜乜咁樣，咁咧就同事咧就以常識去決定，即係同你送幾多嚟。咁但係亦都有啲區咧就係、是、你要幾多咧，佢就送幾多，亦都冇冇規定咧，你幾多人可以翻單一次。咁所以同事講你話。縱使咁講 call and call 就話害群之馬，咁但係真係有啲人係兩日三日就翻單，或者隔日就翻單。咁同事就會覺得，喂，你係咪真係食曬？我又證明唔到㗎，係咪？咁亦都有一啲個案咧，就話明係知道根本佢係有人可以幫佢買嘢嘅，但係佢就 call 熱線。即係明係知道意思，譬如我哋上到去見到有朋友喺度啦，有一啲唔係需要被隔離嘅人喺度啦。咁咧就佢有家人噶啦，咁呢啲資料都係即係即係人真 實講。係邊個俾錢嘅咧？究竟 係政府俾錢， 政府俾噶嘛？ 政府俾錢㗎，係、啊。 咁所以如果佢揾你哋，咪唔使錢咯？係咪咁計啊？ 係，我唔願意，應該咁講啦。我唔願意相信咧，有人會為咗即係消耗政府嘅財政，即係那麼貪少少呢啲咁嘅嘢咧，就。即係去做傻事嘅嚇，咁但係既然佢都已經困住咗啦，咁你話佢唔會有呢啲貪念，我就唔敢講。不過咁講，我其實提出呢啲問題，向部門提出，向同事提出，或者傳媒報道，其實我都一路喺度講，我話我唔係好想啲人覺得即係有個別嘅人咁樣做咧，就係、是、個個都係咁樣做，即係呢個唔係一個人民鬥人民嘅遊戲。咁我覺得就係既然你唔能夠防止有人濫用嘅制度，咁你就應該喺個制度度定一個清楚啲嘅規矩，或者你俾更加大嘅權力我哋去決定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乜嘢係合理，乜嘢係唔合理。咁更加當然長遠嚟講。我哋做緊呢啲咁嘅家居隔離嘅支援工作嘅同事係社工同事，社工同事嘅專長係做輔導、做支援，平時佢都要有自己工作。不過最近可能因為疫情嘅原因，可能我哋個案啊小組同埋活動就減少，就只係做個案。咁但係你冇幾耐，我相信兩三個禮拜內一定會即係回歸正常嘅咧。整個政府都唔能夠長期咁樣停擺。 係， 咁 我想問咧，嗱，你哋而家工作嘅過程裏邊咧係。是边个决定究竟按唔按照一啲家居隔离嘅人士嘅意愿去买嘢俾佢嘅？边个决定？ 成个流程系咁嘅，呢、這个佢哋喺过关嘅时候，咁呢个海港检疫就登记咗佢哋资料，然之后咧就会俾民政事务处嘅热线电话佢哋，咁佢哋翻屋企，佢哋发现自己需要呢啲支援，冇朋友冇屋企人可以送嘅话咧，佢就打民政热线。民政处咧，据我哋嘅同事讲，就应该系。完全冇即係去做呢、這個screening 嘅，即係唔會去做阻隔呢啲 case， 跟住佢就會直接將呢啲要求咧就寫俾我哋。咁咧，我哋咧就去到我哋分區咧，就我哋會有一啲中高級嘅同事咧就會輪啦，即係派到邊間中心，即係呢間中心咧，中心有主任啦，咁主任咧就接咗，然之後就有跟我哋嘅輪值啦，就喺邊個去邊個去邊個去，理論上嚇。理論上其實以上咁多層喺社署嘅人呢都應該可以阻隔嘅，不過大多數都係去到我哋前線或者前線同事嘅主任嗰一級，佢聽咗覺得唔合理，咁佢咪 reject 囉。但係現實上你做呢樣嘢都係要承擔幾大嘅壓力嘅，嘉倫，因為你即係你要諗下呢啲人已經即係我舉返拉遠啲，淘大以前啲同事，我哋去支援淘大嘅時候，去沙士嘅時候，有啲同事都話啲人都鬧人，咁但係嗰個年代呢，我哋比較同情佢，因為你真係無啦啦俾人困咗喺間屋裏面。 同埋淘大嗰陣時呢，你知道即係成個屋苑大爆發啦嘛。嗰陣時嗰個壓力真係好大。嗰陣所以呢。 好惡劣嘅，即係我哋都覺得啲客仔係惡劣嘅嗰陣時個處境。咁依家呢一班朋友呢，我哋就覺得即係 真係都有啲人幾唔克制。而呢一個唔克制呢，你面對一個我哋冇即叫做冇規冇矩嘅做法。呢個年代我諗即好多嘢都係真係有規有矩，因為你政府執行公職嘅時候，坦白講依家政府即嗰個承受壓力都大啦，即亦都公信力都唔夠。咁你冇指引俾我哋依歸，你話同事係咪應該要承擔一個喂我唔會送俾你嘅。咁講真，如果你真係撲落同事，其實我哋係咪受到保護，我都唔夠膽講喎。 吴婉婷， 咁所以我都话长远嚟讲，如果你系机械式嘅，有名单，你有规矩有成，其实就搵文职人员或者搵非公务员系统嘅人或者外判，其实都已经处理到。如果你系必须要即系专业社工去执行呢样嘢，咁你请讲出个专业性喺边度啦。譬如我哋可能可以 screen 啊呢啲 case 啊，或者呢 case 系咪有其他嘅需要啦。咁长远嚟讲再咁样執行，即係用依家呢个方式一定係唔 work 㗎囉。 明白啦，梁健雄，我有个睇法嘅，因为其实睇返无论讲緊沙士嘅时候，正还是09年 H1N1 嘅喺维景酒店嗰、那个隔离嗰个情况呢，其实当时都比较有啲清晰嘅指引点样去送物资，同埋其实都系从唔同嘅报道都强调呢，我哋有社工嘅朋友，有心理辅导嘅专家去为呢啲受隔离嘅朋友系提供適切嘅支援。咁嗱，依家我哋听咗好多有关物资方面嘅啦。咁其实到底俾到你哋嗰、那个工作里边咧，其实有几多空间俾你哋去为呢啲人去提供个辅导咧？嗱，譬如头先你要讲你都好体谅同情佢哋，可能只系因为唔识煮，所以就不停地喺度打边炉。咁实际上可能 好惨噶，可能都好热气啊。 系啊，咁同埋其实可能有啲人即系譬如好似我咧，即系一打力咧，我食好多朱古力噶啦。咁系会唔会有啲人可能系靠食咧？ 我明白。因为依家嗰个分工嗰、那个数目啦，即係嗰个工作量啦，以至于个工作流程，其实你系唔容许你问好多嘢嘅。你其实系我哋嗱，直接讲，我哋都问咗佢哋，问咗总部嘅同事，我哋当唔当呢啲系 case， 即系当唔当呢啲系个案嚟嘅？我哋需唔需要开快脑？需唔需要入电脑？嗱，个答案就唔系嘅，我哋咧就系即系纯粹一个下游业务嚟嘅啫。 即系其实系送外卖。 是啦是啦， 但我想问下， 我比喻呢，我哋同超级市场嘅外送服务其实冇乜分别嘅，我觉得啊。 咁但係嗱，搵得社署做，佢哋话你哋系会做辅导㗎喎。 系我佢讲两种情况，嗱一种情况，嗱我都提澄清一下啦，依家嗰啲隔离检疫中心譬如曹公潭嗰啲呢，咁佢哋呢就唔需要社署去送物资，或者唔需要社工送物资，佢哋系送到嗰个检疫中心有一个 office 呢，佢哋会派啲物资上去去嗰啲唔同嘅 hut 嘅。或者上去進人村都係唔同嘅單位，但係呢啲家居隔離咧就係、是、社工同事做嘅。咁咧家居隔離嘅 case 就佢其實個重點唔係喺個情緒支援，雖然如果佢要求梗係你要做啦，咁但係大多數十居期九十九嘅其實都係 call 打嚟要 resources 啫嘛，要資料要資源嘅啫嘛。咁你做呢個資源其實你已經趕得好緊要，譬如你上晝打翻嚟，喂我下晝我真係要五斤米咩成，你就要去掃貨。其实你都唔会有咩空间走去问嘅，即系除非讲嘅期间，喂，我其实已经好 desperate， 我抑郁啦，我而家一日咧食平时食一碗饭，依家食三碗饭，因为我即系完全控制唔到情绪，我就未听过吓。 系咁啊， 因为你嗰个时间都唔容许你有太多机会同。 其实冇嘅，其实冇，我应该所知应该冇，即系可能跟住总部可能会话俾你听会有个别啦，咁但系我哋喺各个大嘅群组里边去收消息就冇呢啲。 咪剩翻十秒钟，咁系咪揾你哋做咪好嘥料咯？社工专业去送你， 我哋好高人工噶 。好啦，咁好，唔该晒梁建豪，唔该晒梁建豪，华源社会工作主任，即系分会主席，唔该晒吴婉婷，拜拜。